口罩并非好好的事，希望先透过自身采购解决。他又说，因应疫情，政府可以用作隔离的酒店已经有准备，一定不会在民居隔离。北京破获首宗跨省区销售假冒口罩个案，检获超过20000个冒牌 3M 口罩，四人被捕。人民日报报道说，疑犯透过网上平台联络山东买家，以每个2蚊至3.5人民币不等的价钱购入假冒 3M 两个型号的口罩，再分销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疑犯承认见到市面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口罩供应紧张，为谋取暴利，于是买入冒牌的口罩转售逃离。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扣查在行动中检获的口罩，案件仍在调查。当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线索有不法之徒生产、售卖假冒的防护物资或者是抬价等，要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一道云带正在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明日气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日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3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9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元，升13元；阿里巴巴213.2，升8.2；中国平安89.4，升1.8；美团点评101元，升1.5；小米集团12.54，升5.2；建设银行6.08，升7仙；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1.9，跌1.2；友邦保险79.25，升7.5；华夏沪深342.6，升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94，瑞士法郎8.019，澳元5.22，加元5.853，新西兰元5.023，欧元8.59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4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45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87美元，卖出156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港岛东区走廊有工程，东区走廊东行，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咧喺新界方面，沙田石门咧有交通管制嘅安排噶，交通管理嘅安排，为咗加强安睦街同安明街交界嘅交通管理啦，石门村对出嘅安明街、安睦街交界啦有改道措施，咁经过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交通标志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和青衣九号码头去青衣。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3，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7: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两宗新增的肺炎确诊个案，而确诊的个案是增加到17宗。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宗都是没有大陆旅游史的。这两宗即是说可能是本地的感染个案，而加上就现在有四宗是找不到明显病源亦都没有去过大陆旅行的香港人是感染了。第16宗就是一个64岁的女士，她在佐敦的恒丰中心是有一间服装店的，她在2月1号入院，但是在1月23号之后都是曾经在服装店有做事，24、25号都在服装店有做事。她现在防护中心就是去那里调查，因为那处是一间服装店，是一个公众地方，食环署就会加强清洁当中的。第17个案就是一个60岁的男患者，她家住在观塘，1月22号发烧。咁佢发烧之后咧，曾经向四个医生求医噶，其中就包括德福卓健。咁喺30号气喘，31号咧系入咗联合同将军澳医院求医嘅。咁佢自己咧亦都系冇外游记录噶。咁值得关注嘅就系今日咧，亦都系有香港喺呢次疫情之中第一个嘅死亡个案。咁死者咧系居住于黄埔花园第11期啦，咁就系第13宗个案啦。佢喺21号嘅时候，1月21号去过武汉，23号乘高铁啦，搭高铁嚟翻嚟香港，系咪31号发烧嘅？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过去几日咧病情都算系稳定嘅，咁但系咧就系喺琴日开始咧。根據衛生署所講咧，就係呢兩日開始咧就有啲氣喘，咁佢今朝早咧就係心臟停頓嘅，咁係搶救無效。咁衛生署嘅講法咧就係呢位嘅男士咧，佢有糖尿病，食緊藥，咁但係咧就冇提過佢有一乜嘢心臟嘅不適。咁由於佢好短時間內轉壞，而死因咧係未能夠解釋。咁所以咧，系会转介死因裁判官去研究佢嘅死因嘅。嗱，咁呢个就系今日有关新冠状病毒疫情嘅最新进展。咁对于而家通关嘅一啲新嘅情况，可能对于一啲来往中港两地嘅朋友咧，可能又带嚟一啲不方便或者改变咗一啲生活习惯咧。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4号，多个医护人员同工会去到医管局大楼请愿，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医管局员工阵线预计今日会有9000人参与罢工。副主席罗卓尧： 某一啲嘅病房可能由朝头早间或者下午间，可能由5-6个护士处理一个50人嘅病房，可能会去到2-3个护士系处理一个病房，其实就会好似一个夜间嘅运作。 朝早9点， 我哋认为系有空间可以压缩而家我哋佩戴口罩嘅做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全球口罩供应紧张，政府要采购亦唔太成功。因此官员必须谨慎使用口罩。 我们就审视晒我们每一位要出席见大家或者平时的官员呢，如果不符合那几个的要求呢，就不准戴。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戴了都要即除返下来了。 下午一点， 我们会推出对有关的博彩业暂停这个措施。 澳门今日确诊多两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累计增至到10宗。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宣布，博彩业及相关娱乐事业将会暂停半个月。 法律部的同事在家做有关的法律文件，我们下午会约有关的博彩业的负责人同我们进行有关的会议。 4点半，本港新增两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两名患者并无外游记录，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虽然我哋而家好似总共嘅数字都系17宗，好似相对比其他地方咧，好似唔系多得咁紧要咁样。咁但系即系呢啲流行病学嘅特征，就发现咗其实佢哋有4宗咧，都系好大机会咧系本地感染嘅。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隐性嘅传播嘅链，可能喺社区发生紧。 咁我哋都唔排除咧，就嚟緊咧可能會有啲大型嘅傳播嘅。咁所以未來嘅14日咧，我哋都係個關鍵啦。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关疫情嘅最新嘅发展喺电话里边咧，我哋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啊。 系欧嘉伦你好， 我想问一下啦，有一位死者啦，今日朝早咧就突然恶化得好犀利啊，咁呢个情况见到同沙士嗰阵时比较，系咪会嗰个速度会快咗？可唔可以比较咧？ 啊，其实你话有病人因为感染咗之后死亡咧，這个我唔觉得奇怪。咁嗰个病者咧就佢系属于年轻啦，虽然系有糖尿病啦。因為咧就內地咧就佢個疫情發展到今日咧，其實就喺呢啲醫學嘅期刊裏面咧，就住有一啲病人咧，就佢雖然死亡或者咧係突然之間個病情惡化，需要入去深切治療部咧，其實初步咧都已經有一啲幾詳盡嘅資料。嗱，呢啲資料咧，我一簡單同市民解釋一下。咁首先咧就需要入住深切治療部咧，就根據喺呢啲權威醫學期刊裏面講咗出嚟咧，就唔同年齡階層嘅都有，主要係成年人，有年輕嘅，有中年，亦都係有老年嘅。嗱，咁佢呢啲入咗深切治療部之後咧，就有部分突然死亡，咁有一啲咧就再搶救一兩個星期之後咧，就都係死亡。嗱，死亡嘅原因咧可以歸納咧就做三個類別。嗱，第一個類別咧就係嗰個病毒咧就入侵個肺部，就引致病毒性肺炎，咁個肺嘅功能咧就完全喪失，就肺衰竭而死。嗱，第二咧就係有一啲細菌就再感染嗰個病人，就入血啊，或者感染身體其他器官，就細菌感染致死。嗱，第三咧就因為呢個病毒感染完之後咧就個病人身體會有啲炎症嘅，咁其實你其他嘅病毒感染，就算流感感染咧，都會有啲炎症嘅。咁嗰啲炎症咧，就有機會引致譬如心肌炎啦，或者引致嗰個病人咧就心肌梗塞。咁如果係屬於第三類咧，就譬如個炎症引致心肌梗塞，或者突然之間咧就心肌炎，咁係有機會咧就冇先兆。突然之間個心臟停頓咧，就咁樣死亡， 即係會發展得好快嘅。你 會發展得好快啦。咁而家嗰位病者佢死亡到底係唔係屬於我頭先所講第三類嗰個情況咧？呢個要交俾死因庭咧，佢詳細睇個個案啦。 咁如果比較沙士嘅時候，係咪快咗定係點樣？ 其實都係類似嘅， 都係類似嘅。 零三年沙士咧，就當然當其時咧個疫情冇發展得咁快啦。咁同埋就住嗰啲個案嗰、那個支援嘅治療啊，同埋嗰啲死亡嘅原因咧歸納咧，大致上同我頭先所講嗰三種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 係。咁如果到而家睇到各種嘅病例啦，同沙士嘅比較，仲有啲咩分別啊？ 其實就冇乜大分別，睇你嗰個傳播嘅途徑就影響嗰啲病人嘅年齡分布啊，或者嗰、那個引致併發症嘅比例啊，要深切治療部，或者甚至乎死亡嗰個比例咁啊，大致上冇乜大分別。唯一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就2020年咧，我哋嗰個有高鐵。就人流比起當年咧係多咗超過唔止十倍，咁所以嗰個疫情擴散嘅速度咧就快過當年好多啦。咁所以咧就雖然嗰個疫情咧就由12月31日咧就內地公布有呢啲肺炎爆發，到今天咧就大約30多日嘅時間啦，5個星期左右啊。咁嗰個確診嘅數字咧，同埋死亡嘅數字咧，就喺內地嚟計咧，已經係超越咗咧2003年嗰時咧就全期嗰個爆發嘅數字。 係，你講到死亡率同沙士差唔遠，但係睇翻而家個死亡率咧，沙士香港都有成17%噶嘛。咁而家似乎呢個新嘅冠狀病毒喺內地嘅死亡率又唔係咁高喎。 嗱，嗰個死亡率咧，我哋要小心去到睇嘅。嗱，呢就算係03年香港嗰、那個沙士病人嘅死亡率啦，就同嗰個感染人士佢個年齡組別咧，同埋有冇啲長期病患嘅因素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咁當其時嚟講咧，如果喺香港係65歲以上嘅患者啊，咁嗰個死亡率咧係去到一半嘅，即係兩個有一個死亡。咁如果係屬於年青組別咧，就嘅感染病人咧，個死亡率咧就同而家其實係差唔多嘅。嗱，好啦，就算我哋噴100步，咁嗰、那個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咧，就、那個死亡率就用現今嗰個數字就20504人啦，就426人死亡啦，咁係2%。嗱，就算佢係2%嘅死亡率咧。咁其實咧就都係好嚴重嘅。嗱，流感為例啊，嗱流感咧，如果你係咁有感染咗之後咧，整體嗰個死亡率咧係講緊0.1%。嗱流感咧就有疫苗預防，就有一啲藥物咧就可以針對流感嚟作嗰個治療。咁而家呢個冠狀病毒咧就冇一啲係確認咗有效嘅藥物，亦都冇預防嘅疫苗。咁仲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是流感咧就已經喺我哋人同人之間咧就傳嚟傳去傳咗幾十年噶啦。咁我哋每個人身體個免疫系統咧就都多多少少咧就對佢有啲抵抗力嘅。咁但係呢個新型嘅冠狀病毒咧，就照而家所掌握咧。我哋每一個人對佢咧都冇抵抗力，咁你完全冇抵抗力咧，即係冇嘢打底啦。咁你感染咗咧，就出事嘅機會變咗就高好多。 係，咁何柏良，咁而家見到最新嘅一啲數字啦，有四個似乎係揾唔到源頭嘅，可能係社區感染，係咪可以講已經喺社區傳緊開嚟，人傳人已經喺社區有一定程度嘅爆發，可能嚟緊啊？ 嗱，呢個個關鍵嘅問題咧，就係呢啲嘅社區傳播咧。到底是屬於有限度，抑或是一個廣泛的傳播。有限度呢就是而家譬如用一啲數學模型去到推算，每一個呢啲確診嘅病人，咁佢大約呢就傳俾2至3個佢嘅緊密接觸者，咁呢個呢就係屬於有限度嘅人傳人。咁集中喺譬如家庭裏面啦，或者係醫院裏面啦，或者係工作嘅地方呢，就佢嘅同事嘅呢啲咁啦。如果係廣泛呢就嘅人傳人呢，我特別擔心嗰樣嘢呢，就係、是類似當年喺香港好似淘大花園嗰個情況啦。咁嗰一種呢就屬於係我哋所講呢超級爆發或者超級傳播嘅事件啦。而家暫時嚟睇咧，就未有任何嘅證據睇到咧喺香港有好似淘大花園嗰種形式嘅社區爆發。即係我當然唔希望有啦。咁如果只係有限度嘅喺社區裏面咧，就一個傳俾2-3個嗰、那個嘅情況咧，就而家去採取一啲果斷啲嘅措施咧。仲係嚟得切，仲係有用 的。係啦，咁喺封關，所謂封關或者係唔容許一啲經過內地入境嘅旅客嚟香港呢件事，你覺得而家政府做嘅嘢仲可以有咩做多啲？ 嗱，其實咧就我最擔心咧就唔係封關，即係封關咧，我自己個立場都已經好清晰嘅。嗱，我其實咧就個疫情發展到今天咧喺香港咧，我最擔心嗰樣嘢，即係我自己最憂慮嗰樣嘢咧。是我哋嘅士氣嘅，市民同埋醫護人員嘅士氣咧，我做咗醫生30年，我未見過咁低嘅。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都冇而家咁低落噶。咁特別咧就而家政府裏面咧，即、就、係、是、有一啲即係官員咧，即係俾我嘅感覺就好似咧喺度鬥氣，就講一啲晦氣説話啦。而家咧唔係。鬥氣嘅時候，即係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咧，我今朝早我諗起聖經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形容得好好，人心憂慮咧，鬱而不生啊！呢個就係香港而家市民嗰個嘅情況。一句良言使心歡喜歡樂啊！嗱，我哋咧醫護人員同香港咧而家需要嘅咧，就係、是穩定我哋嗰、那個士氣啊！即係穩定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可以團結咧去到。同心嚟到抗疫噶，咁如果咧係政府咧就繼續同市民越行越遠， 唔去認真聆聽市民嘅嘅聲音嘅話咧，呢個係我最擔心嘅情況，唔係公關。 系何柏良啊，咁我哋仲有一分钟时，我想问埋你，今日林郑月娥喺今朝早喺同记者讲嘢嘅时候咧，就话叫咗一啲官员系唔准戴口罩，或者冇需要嘅话，戴咗都要除啦。你对于戴口罩究竟应该咩时候戴，咩时候唔应该戴咧？ 嗱，其实呢个咧系涉及一个风险咧，你点样同我哋嘅同事就啲街坊啊，或者一般即係其他我哋嘅市民去到溝通。嗱，我覺得嗰個關鍵咧就係你充分將嗰個實情話俾大家聽。咁每個市民咧做一個知情決定。嗱，知情決定咧就係佢知道個風險係點樣，佢自己要決定。你強迫佢戴或者強迫佢唔戴咧，呢個都係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嘅。咁樣咧就只會打擊個士氣，即係打擊同事嘅士氣，打擊市民嘅士氣咧，對於防疫一啲幫助都冇。 好，唔该晒你何柏良，唔该晒。何柏良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嘅总监。咁大家对于有关疫症嘅最新发展有啲咩遭遇，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现时有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第13宗嘅39岁男病人今朝早离世。佢喺过去几日情况稳定，近一两日气喘增多，今朝早突然转差，同埋心跳停顿，抢救无效去世。由于病人情况短时间内转差，医生觉得未能够解释死因，要转介死因裁判官了解。刘家宪又话，17宗个案中有2人危殆，已经帮2人插喉，另外14人情况稳定，当中2人系由严重转为稳定。他说医管局再呈报64宗怀疑个案，截至中午仍然有88人接受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第16同第17宗个案的患者都没有外游记录，亦都没有明显找到病源，显示本地可能有隐性传播。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显示，有75%的受访市民不满特区政府应付新型冠状病毒的表现。今次调查分别有1700多名随机样本群组，以及近20000个网上成员回答网上问卷。78%的随机群组和74%的网上成员表示支持全面封关，禁止所有内地居民入境。两个群组都有大约60%人支持前线医护人员罢工。政府早前宣布将翠雅山房用作检疫中心，如果针对美孚新村区议会选区的受访者，调查结果显示有82%受访者不满政府应付疫情的表现。本港去年零售业销货价值按年跌11.1%，是3年来首次下跌。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零售数据持续有双位数跌幅，单计12月按年跌19.4%，连续11个月下跌，但跌幅比11月收窄4.3%。政府发言人话，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严重打击访港旅游业和本地消费气氛，零售业经营环境变得更为恶劣。零售销售短期前景视乎疫情的状况怎样演变，政府会密切监察情况。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将会停飞来往东京成田机场和北京的航班。全日空表示，由于疫情蔓延导致需求减少，下星期一起至3月29日将会停飞连接成田和北京的航线。日本航空就由今个月17日至3月28日期间停飞连接成田和北京的航线。两间航空公司亦都将会减少中国线航班。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听日气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先，在观塘的康宁道，近住牛头角道交界去秀茂坪方向，影响到现在牛头角道去物华街方向就有点塞了，龙尾过了通明街的。康宁道和牛头角道交界去秀茂坪方向有交通意外，现在牛头角道去物华街方向龙尾就过了通明街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行政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畅顺的。九龙区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公主道桥底那段就比较多车。土瓜湾那边有沙中线工程，所以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和天光道继续有临时交通安排的，经过时间留意清楚临时路牌指示。新界方面，西贡豪涌那里就有工程，西贡公路近住豪涌路和绿尾村路就分别有些临时封路措施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现时那段的西贡公路交通比较繁忙一点。安全车速报告有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青衣航运路九号码头去青衣，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今次我哋唔去旅行咯。 诶，你谂通咗啦？ 嗯，事关我知道佢嘅介绍仲吸引啊嘛。 就由招炳恒为你带嚟北京嘅大城小事。 上个礼拜咧，我就喺故宫度开会，因为我讲嘅话题就系故宫、紫禁城，商讨点样合作搞一啲文化嘅课程。我系你喺北京嘅节目主持人招炳恒，炳大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关疫情嘅最新发展，封关对大家嘅影响，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电话里边有黄女士。王女士， 啊、主持你好啊，我是王女士啊。 你好， 我今日睇到阿林郑月娥啊，佢喺度开记者会嘅时候咧，佢自己话唔戴口罩啊嘛，咁啊叫啲同事咧又话，如果你哋咩嘅咧就即系将嗰啲口罩咧就留俾嗰啲前线啊嘛。我觉得嗰个林郑月娥啊，简直系好似武则天咁啊，自把自为啊，你自己唔戴咪好咯，你点可以监嗰啲下属跟你一样嘅啫？佢咧直情啊独断独行。咁多人啊，多数都少数赞成多数啦，都叫佢封关啦、你估你自己实系啱晒嘅咩？成日都唔听人讲嘅，将我哋香港嘅市民好啲性命好似压上赌注咁样，即系我哋咧真系好愤怒咯。 王女士啊，王女士啊，其实阿林郑月娥咧就话唔准戴，戴咗都要除。佢后屘咧政府新闻处就澄清翻，就系话唔准戴嗰啲政府嘅口罩啊，你自己戴去私人嘅口罩就你中意戴就戴咁嘅意思。 但系你表达咁样，我哋而家知唔知啊？我哋连买米啊，呢、這个超级市场啊都冇办法买啊，好似抢咁。咁啊，佢根本就无能，佢自己就唔检讨系自己。我系一个普通嘅女士，但系睇见佢而家咁样一年之间， 咁多嘢都唔听人意见嘅，即係佢呀，真係即係如果我係佢呀，我真係冇面目呀，我唔係乜嘢，而係我哋好猛整啊！你知嗰啲醫護人員噶啦，佢唔係自私啊，佢係將我哋700万人嘅性命咧保存啊！你而家咁樣，你自己自把自為，你唔得噶嘛咁樣，我哋好憤怒啊！佢真係冇七天嚟噶，佢咁樣啊，你睇住佢啊，歷史記載佢依個罪名啊！啊，真系好大嘅新闻记录噶啦，将来都会有。 好多谢黄女士嘅意见，咁啊，希望林郑月娥听到你嘅意见啦。嗱，刚才阿黄女士就提到，林郑月娥话唔准戴口罩呢件事啦，咁系今朝早咧系向住记者讲嘅，咁大家有留意到啦，佢呢两日啊见记者咧，佢都系冇戴口罩嘅，咁佢就提到咧就系全球采购口罩咧就唔太成功，因为全球都喺度争紧，咁啊。即系意思就系希望啲公务员悭啲使，咁就话咧已经系下达咗一啲指令咧，就系冇需要嘅话，即系除咗一啲真系有需要啊，接触医护啊，喺人群密集嘅地方嗰啲戴之外咧，其他嘅公务员咧就唔准戴，戴咗都要除。咁仲话咧系要面前嘅传媒朋友咧都用呢个标准。咁但系后屘咧就澄清翻，就系、是、政府新闻处出咗稿澄清翻，佢系讲紧咧。是不准戴政府的口罩，即是你自己找到口罩你自己戴呢，他不会要你除的，这样的意思啦。咁大家都可以参透一下究竟什么意思啦。我哋一阵都会再继续讲这个问题的。我哋再返去呢就是讲返即通关，而家呢剩返三个关口加埋啟德邮轮码头啦，虽然冇乜人用㗎啦。咁四个关口呢就仍然开通的。咁意味住呢就是喺2月2号呢仍然有好多香港人咧，系利用落马洲啦、罗湖啦等等嘅口岸咧，系好多人都系来回每日咁样去来往中港两地嘅。咁嗱，人数咧喺二月二号咧入境嘅香港人咧有40000多人啦，出境嘅都有30000多人啦。咁当中有部分人咧可能系即系每日都系要来往中港两地嘅。封咗关之后咧，对佢哋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嗱，电话里边咧就系、是。有一位经常要穿梭中港两地的初创公司老板安南的。安南你好。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你们的情况是怎样，现在封了关，即是叫做封了两剩下两三个关了。 对我们来讲一定是有点影响的。嗯啊、首先就我们做互联网啦，有一间研发中心是深圳的。 嗯、 然后香港就是公司总部，同埋我们都主要服务香港的市民。 嗯 啊咁就平時我哋都多兩地去穿梭嘅，咁特別係我哋研發中心嘅同事同埋香港總部嘅同事。好，咁我哋嘅研發中心其實就喺深圳北站附近嘅啫，所以其實高鐵通咗車之後咧，對我哋兩邊同事嘅交流係方便咗好多。所以自從喺高鐵停之後，其實就對我哋嚟講已經有一啲影響啦。嚇，咁當然今次福田口岸同埋皇崗口岸關閉咗之後，咁都會對我哋有影響嘅，因為最起碼之前我哋去見羅馬州福田口岸即係搭東鐵嚇過關啦。又或者是因为互联网公司有时夜晚就比较夜啲嘅，咁可能就真係依赖于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嗰个情况先有机会翻返到嚟香港嘅。 但主要家居即係家居工作嘅话，对你哋公司其他运作有咩影响啊？ 嗱，我想话呢一点反而係我哋互联网公司可能比较强嘅一点，即係因为好多业务係可以用科技嘅手段或者 online 嘅情况实现 home office 嘅。但home office 呢件事呢我唔知其他公司系点界定啦，对我哋嚟讲嘅 definition 其实系好清晰嘅。咁所谓 home office 嘅意思系大家系唔鼓励返公司嘅，或者唔要求大家返公司嘅，但唔代表公司系完全封闭，即系嗰间 office 系完全唔俾人入嘅。咁公司都仍然系开放緊嘅，有一啲同事佢可能未必 100% 系完全可以喺屋企做晒所有嘢。咁佢可能都係需要間中翻一轉公司啊，可能受到啲設備問題，即係好似大家睇電台做節目都係㗎。咁如果我可以提前錄音嘅節目，咁就可以錄音，然後就可以唔出現啦。但如果好似此刻係大家做緊直播嘅，做 live 嘅，咁冇理由將成間直播室搬返喺屋企做㗎嘛，所以其實都牽涉部分同事 間中可能都需要分翻公司嘅，只不過我哋希望通過 home office 將佢降到最低嚇。咁對於互聯網公司嚟講，可能我哋呢個比例都係偏高嘅嚇。咁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可以，大家唔使 show off 嚇，唔使出現嘅時候都可以做得到。嗯、 即其實具體對你哋公司運作有冇乜嘢特別影響啊？ 最緊要係我哋兩地嘅同事，如果封咗關之後，咁通行就需要到深圳灣而家。咁地理位置層面咧，就首先大家知道我哋香港嘅公司就係葵興嘅，然後深圳間 office 係深圳北。咁如果要到深圳灣，其實係多咗個大圈。咁地理位置上面大家都清晰啦。然後交通層面咧，大家知道深圳灣過咗關之後，深圳嗰邊係其實次次只係冇地鐵嘅。咁通常我哋都係需要坐的士。咁坐的士當然而家係特殊情況之下可能好啲啦，咁之前排隊都排得好犀利㗎，好好長嘅，咁對我哋嚟講交通嘅時間啦，或者頻譜都比較複雜嘅成件事。 咁成個呢、這個疫情呢對於經濟嘅影響，好多人都話都幾深下啦，可能係維持都幾長，對你哋呢啲互聯網嘅公司嚟講又有啲咩影響，即係長遠嚟講對於生意嘅影響。 我哋就觉得经济上面嘅影响呢就好可能係我哋都认同可能係比较深远啲啲嘅。但另外一方面我哋都经历咗 SARS 啦当时咁17年前。同埋互联网公司本身可能有个优势所在，就由于互联网呢件事情嘅先天性嘅性质啦，咁本身大家係可以通过系统处理好多嘢，未必需要面对面处理好多嘢嘅。所以反而喺呢种情况之下，之前大家可能要求面对面或者係亲自出现处理嘅事情，咁互联网反而可能有少少优势，大家可以唔使出现就经过手机程式，又或者经过一啲online 嘅 platform 去完成相关嘅一啲动作嘅。譬如话其实我哋都知道香港其实而家係一罩难求啦，口罩係非常见到嘅啦，咁我哋都諗尽方法喺韩国有一批口罩返返嚟，经过我哋嘅手机程式，咁就可以令到啲住户未必可以真係需要喺出面排队啊，或者咁喺屋企入面就去落单买得到口罩，咁喺屋苑有个地方去帮佢哋好简单去攞货，咁将个聚集减到最低，反而系互联网可能存在嘅一啲好处嚟嘅，一啲优势嚟嘅。 明白，好，唔该晒你，安南，唔该晒。 好，唔该。 安南咧系一位初创公司嘅老板啊，咁大家都会发现啊，喺扑口罩嘅过程里边咧，大家都用多咗，可能都系用多咗互联网啦，用多咗网上购物啦，亦都系咧，习惯咗全球去搜购嘅。呢一種嘅新嘅模式，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唔係話以前成日做嘅。今次咧，為咗揾口罩咧，都逼住要做啦。好啦，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黃先生啊，黃生，黃生係請講。 係你好，係我有啲有關封關嗰個意見想發表啫。因為而家佢就啱啱講咗，每日有3万至4万人來回去深圳。 兩日前啦。 咁咧，其實深圳都係一個算係疫區嚟㗎啦。咁其實話即係啲3-4万人不停來來回回，就將可能有機會將嗰啲病毒帶去深圳或者帶翻嚟香港。其實就影響曬兩地方面嘅人嘅健康問題。第二咧就係、是、如果3-4万人相對香港嘅人口都係700几万，其實少於1%。咁我冇理由為咗嗰少於1%嘅人要犧牲咗。99.几% 嘅人嘅健康噶嘛？ 即系你意思就系直情系停止呢种往来啦，系嘛？ 系冇错，這个咧，佢哋啲人老板要请佢哋翻上大陆打工嘅，唔该啲老板自己谂办法。如果佢哋喺大陆上面生活嘅，佢哋自己决定啦，留喺大陆上面生活，就唔好咁样走嚟走去。武汉系一个好重要嘅交通枢纽。武汉嘅我谂而家未困咗喺武汉入边嘅人都系有900几万到啦，估计啊。武汉都可以生得啦。武汉嘅人口占全中国人口几多呢？又系少于1%。 系阿黄生，头先你讲即系其实讲嗰40000几啦，又唔包机场嘅。机场咧即系出入境每日都有6-7万人嘅。咁嗰样嗰度你又点睇咧？即系机场系咪要唔俾即系内地嚟嘅旅客经过机场咧？ 系内地嗰啲绝对唔可以啦。 咁但係對於外地，即係譬如啲其他國家嗰啲咧，就應該繼續開放俾其他國家嘅人來往，但係內地咧就要完全要禁絕啦。如果唔係咧，就冇呢個決心咧，冇可能一定唔沒完沒了嘅。 明白。好， 所以我頭先講翻，好似武漢嗰、那個都係佔少於1%，人哋中央北京政府都可以咁大決心關咗武漢啦。點解香港唔做唔到咧？比例一樣啫嘛。 明白。咁可能大家可能好多人覺得香港未至咁嚴重啩咁咯，會唔會？ 如果要等到沙士好似沙士咁樣先嚴重，嗰陣時遲啦。 明白。好多謝黃生嘅意見，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讲一个英文好常见嘅英文名字嘅发音。咁啊，就系有啊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嘅 Chloe。Chloe 究竟可以点样去读得好少少咧？咁啊，有啲人读成啊 Chloe 啦，有啲人读成啊 Chloe 啦，有啲人读成啊 Chloe 啦。咁啊，其实咧好简单嘅啫，尝试读翻个 L O E 先，我哋就咁读成 Chloe。OK， 跟住前面好轻轻地加个 k 咁嘅音就得啦 ，Chlo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喺新闻之前咧，不如倾下有关口罩嘅问题啦，因为咧今日林郑月娥香港嘅特區嘅特首啊，佢喺朝早見記者嘅時候咧，就提到即系而家因為口罩短缺啦，全球嘅採購即系香港嘅特區咧就唔太成功啦，咁所以咧就已經叫咗啲公務員咧喺冇需要，即系話唔係成日接觸病人啊，唔係去密集人群嘅地方咧，就唔好戴口罩啦。咁佢直情話咧係唔准戴啊，戴咗都要除。咁同埋咧就要同在場嘅記者講啦，就話傳媒朋友咧都用呢個標準。咁後屘咧新聞處就出翻稿啦，就話所謂唔准戴咧，就係唔好戴政府提供嘅口罩。你如果自己買嘅，你中意戴嘅，咁啊當然可以喺工作嘅地方繼續戴啦。好啦，咁究竟即係用健康嘅角度去睇應唔應該戴咧？嗱，揾翻世界衞生組織嘅有關今次新冠狀病毒嘅一啲健康嘅指引咧，嗱，應唔應該戴口罩？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所講咧，一啲醫療用嘅口罩咧係其中一個防禦嘅措施嚟嘅。咁但係咧，淨係用口罩係不足夠嘅。咁佢亦都提到咧，即係要做乜嘢咧？就係除咗口罩之外咧，最緊要就係勤洗手啦，嚇，在除口罩和戴口罩的时候都要洗手。另外的就是不要掂一些物件，不要找手去掂你的口、掂你的鼻等等。其实在世卫的建议里面，他就认为一些没有病的人或者是没有一些症状的人，口罩的保护作用是没有证据证明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一些有呼吸道系统嘅症状，即系有咳嗽啊，有唔舒服啊，有鼻水啊等等咧，就系可以戴嘅。咁世卫咧亦都话咧，如果你净系戴口罩嘅话咧，其实有啲问题嘅，净系咧就系咧，因为戴口罩咧系可能会令到戴嘅人咧有一个安全嘅假象啦。咁另外咧就系会制造一啲冇需要嘅一啲成本啊，即系话可能浪费咗一啲宝贵嘅物资咁嘅意思啦。嗱，咁呢个系世卫嘅指引嚟嘅。咁简单嚟讲就系其中一个防御措施，但系净系用口罩系唔够，总之就要多洗手啦。嗱，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喺公务员嘅行列里边咧，咁好多人都要即系出外工作啊，或者有好多嘅办公室咧都系都坐得幾密集嘅，咁如果話政府唔提供口罩嘅話，咁應該可以點處理呢？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洲嘅，顏武洲你好， 哎，你好，你好。 系啊，听到啊林郑月娥咁讲，你哋公务员有啲乜嘢反应呢？ 其实咁嘅讲法当然唔理想啦，系啦，因为大家需要理解，即系世卫个讲法，其实就正如就头所讲，其实即系戴口罩其中一个方法啊嘛，即系换之，其实佢都承认咗有效啊嘛。系啦，咁同埋即系大家留意翻新闻都见到，其实即系个肺炎咧，其实有潜伏期，甚至系冇病征噶。 嗯， 咁呢样嘢即系换言之，其实佢可能同时系或者甚至街外嘅人，即系冇病征情况之下，咁佢系咪唔需要戴口罩？但可能佢已经有可能有病毒喺身噶咯。咁、而另外一样嘢要考虑到一个点就系、是，其实香港就系一个人口好稠密嘅城市啦。 嗯， 咁即系换言之，其实即系人与人嘅接触咧，可能比其他地方嘅标准系高好多啊。 嗯，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戴口罩系必须噶啦，即系保护同事嘅健康系必须要噶。 嗱，咁而家林郑月娥就唔系话叫你唔好戴啦，去澄清翻啦。咁但系就系话政府嘅口罩咧，睇嚟就因为系咪唔够用啦，同埋采购唔系咁成功啦，佢似乎要保障医院嘅需要，咁就似乎系叫紧啲公务员咧冇需要就唔好戴啦。咁对于公务员嚟讲有咩影响啊？你见到而家？ 因为咧，其实你睇翻即系。点样讲好？即系其实我哋嗰、那个稍等一阵啦，即系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都规定，其实雇主应该有责任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嘅。即系换之，如果个地方系唔安全，即系你举例子，佢如果能够透过空气传播嘅话，其实你坐喺办公室入面，就算你系后勤嘅同事，你都有机会中招嘅。 嗯， 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即系政府成日都讲就口罩供应上唔够啦。即系到底佢系咪因为佢反应比较慢呢？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你見到出面啲人即係排隊排到咁誇張，政府係咪都依然應用緊一個自由市場嘅原則去做一個即係理據去即係唔提供更加多口罩出嚟呢？咁所以其實如果要同事翻工可以，即係起碼你都提供一個基本嘅保障俾翻同事啊！即係口罩已經好基本嘅。 嗱，睇嚟係因為大家對於乜嘢叫做風險或者高風險有唔同嘅睇法。佢唔係話唔俾口罩，而係話啲醫護啦，或者接觸到醫護啦，或者係一啲喺密集嘅人流係啦，前線密集人流等等咧，咁啊要口罩要俾要提供，但係其他就未必有。即係佢嘅意思，我就見到佢冇講過喺一啲辦公室裏面都係算做高危啦。 其實所以咪就係啦，即係舉例子，佢喺辦公室面佢就唔會提供俾你㗎啦。咁但係都係去返嗰句，就係大家對個疫情，即係今日就第一有一個確診武漢肺炎嘅人士就死咗啦，即係係啦。另外我哋都睇返內地一啲 case 就其實係足以致命嘅呢個肺炎。咁換言之，其實同事都好擔心啊。再加上佢過去嗰啲報告係冇，即係未必係好快有病徵。咁所以同事是有责任同埋觉得有需要去保护返自己戴返口罩囉。甚至可能佢哋觉得戴口罩唔够添。即係可能有冇啲其他嘅防护装备俾返佢哋呢？因为除咗口罩，其实因为多啲飞沫传播到底个眼上面需唔需要啲保障呢？係啦。 即係你觉得口罩都唔够。 未必够㗎，係呀，对于同事嚟讲。咁如果唔能够提供口罩，你叫同事点样安心做嘢？ 嗱，咁而家咧，你見到政府有冇啲下達啲乜嘢嘅一啲文書啊？叫大家點樣用口罩？有冇啲具體嘅指令啊？而家 嗱，點樣用口罩咧？就冇責佢咧，就揾咗啲同事可能看管住啲口罩啦，就跟翻佢嘅標準去排發。即係換言之，其實佢就話啊，我唔會阻止你戴嘅，但如果你唔符合佢標準咧，你就自己去戴翻，即係自己去提供翻俾自己咯。 咁你見到而家派嘅標準係點啊？ 佢派的標準就是根據翻佢所謂嘅即係醫療啦，甚至係一啲前線即係同人群有密集接觸嘅同事啦，係啦，咁係咯，咁佢嘅標準就係呢幾樣嘢。 咁喺辦公室裏面咧， 辦公室裏面必有㗎，就係即係舉例子，你係做後勤嘅咁嘅樣，佢覺得你冇機會點樣接觸到外界嘅，咁就唔會提供俾你㗎啦。咁甚至佢可能佢派咗俾你，要問你收翻添，係啦。 係啦，咁個問題係而家政府似乎就係話。佢真係唔夠喎，佢揾唔到喎，佢全球採購唔係咁成功喎，咁所以呢就冇咁疏爽慳啲使。 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咁若果你都未能夠提供到足夠嘅裝備或者安全嘅環境之下，其實你仲係咪應該要同時返工呢？ 好，唔該晒你，顏武洲，唔該晒。 好，唔該晒。 顏武洲係新公務員工會主席啦，有關口罩嘅問題啦。今日見到林鄭月娥講到呢，就係話除咗話即係嗰啲政府口罩，如果啲官員冇需要嘅就唔准戴啦。咁另外都提醒啲傳媒朋友都用翻呢個標準。咁 啊，當時都有啲奇怪嘅，因為其實企喺佢面前嗰啲傳媒朋友啦、嗰啲記者啦，好多人咧都係出入醫院去採訪嘅，可能接觸好多醫生啊、護士啊，其實都算有風險嘅。咁佢都話叫啲傳媒朋友都用翻呢個標準。咁另一樣嘢咧，大家都相映成趣嘅，就係睇翻澳門啊，澳門嘅特首咧，阿何一成咧，今日下晝都出嚟開記者會啦。咁佢就全程戴住口罩嘅。咁佢亦都提醒市民啦，澳門市民就唔好出街，盡量唔好出街，出街去買嘢、去超市都要戴。咁佢亦都咧喺澳門啊，亦都規定埋咧，就係喺公共交通之上啊，即係巴士啊、的士啊上邊咧，規定一定要戴啊，唔戴咧係可以會罰你嘅。咁所以香港同澳門咧，原來分別都幾大嘅。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講。较早时康宁道嗰宗嘅交通意外啦，咁之前咧康宁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多车影响到观塘道都比较系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开始多车噶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青衣九号码头去青衣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 小米集团12.54升5.2，建设银行6.8升7，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1.9跌个二，友邦保险79.25升7.5，华夏沪深342.6升个九。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鼎益丰、中国医疗集团、爱德威建设集团、同方康泰同埋瑞音国际。五大跌幅股份：威扬酒业控股、高雅光学股权、展程控股、环亚传媒同富裕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04，瑞士法郎0.969，澳元0.671，加元1.328，新西蘭元0.646，人民幣6.996，英鎊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05。港金報14,560，比上日收市跌4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70.2美元，賣出1,570.8美元。港匯指數106.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荃湾路，荃湾路去屯门喺骏星工厂大厦对开有意外，快线受到阻碍，塞到丽景村附近嘅。荃湾路去屯门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快线受阻，塞到丽景村。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接近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畅顺嘅，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而家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咁啊收费广场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啲嘅。港岛咧，而家湾仔嘅摩利臣山道近住礼顿道交界就比较多车啊。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嗰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青衣航运路九号码头去青衣，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喉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 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传统观念，学生必须尊敬老师，听从老师的教诲。但是时至今日，新一代或者更加认同亦师亦友的关系，老师未必是权威的象征。今晚岑日飞、钟志光、张文炳和李盘胜校长会讲下尊师重道。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你好啊， 你好啊，欧嘉伦。 我哋今日咧，即系呢个钟头咧，都系要继续讲下疫情啦，同埋咧医护嘅罢工啦。嗱，由医管局员工阵线组织嘅罢工咧，进入咗第二日，亦都系进入咗第二阶段啦。第二阶段咧，佢哋就话会动员所有嘅会员罢工。咁原先预计咧有9000人罢工嘅，嗱，医管局嘅全职员工就有接近80000人。都幾多人嘅，其實咁就9000個參與罷工，佢哋預計咁到而家啦嚇，今日到下晝4:30為止咧，醫管局咧就話暫時就錄得有4400多個員工係缺勤嘅，而工會咧就話會有超過6000人罷工嘅。點睇咧呢次罷工行動，吳婉婷？ 其實都係幾令人擔憂嘅。咁首先就係咧，我哋講緊嘅就係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啲緊急嘅醫護人員咧，佢哋面對有好多都係一啲專科嘅醫護人員嗰、那個即係罷工嘅情況啦。咁雖然話醫管局係有一啲非緊急嘅服務都係關閉咗，咁但係事實上咧受影響嘅病友咧，同埋其實係仍然在前線緊守崗位嘅醫護人員咧，都係唔少承受住一個壓力嘅。咁我相信相信整體社會咧都對於其實罷工嘅醫護人員嗰個訴求咧都有聽到啦。咁但係同樣地嚇面對緊我哋嗰個的而且確係要必須要接受治療嗰個情況咧，我哋大家整體社會都有一個好大嘅擔憂。似乎咧政府喺由琴日到今日啦，即係佢哋預告罷工到今日已經進入到第二日啦。似乎大家都未揾到一個平衡嘅方案，即係一邊咧就話你哋唔封關，我哋就會繼續罷工。另一邊咧，就我哋盡量壓縮嗰個跨境人口，但係又唔去完全封關。咁其實係大家係將我哋嗰個病友嘅生命安危，同埋我哋仍然緊守崗位嗰個醫護人員嗰個需要咧，其實就擺咗喺刀口。呢個係令人好擔憂，我覺得。 嗱，咁醫管局嘅統計咧就話嗰4400個缺勤嘅員工當中咧。2000多人是屬於護士，有300多個醫生，1000多人是來自專職的治療系的。 期間咧就係、是。非緊急服務咧係幾乎完全關閉嘅，嚇咁嗱，具體嘅影響咧喺電話裏邊咧就有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張子峰嘅，張子峰你好， 係你好，歐嘉玲， 係具體嚟講咧，今次嘅罷工啦，一日嘅罷工對於邊一個服務會受影響會比較大？ 今日嚟講咧，我哋睇見咧，譬如喺急症室嘅服務咧，都有成超過100位嘅醫護同事係缺勤啦。咁、其實都影響到有一啲嘅急症科嘅病房係唔能夠繼續運作，要暫時關閉嘅。咁亦都睇到我哋琴日都有講過啦。其實喺新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咧嘅護士同事都係比較多係缺勤嘅，有成一半以上。咁變咗喺嗰個嘅照顧方面咧，其實我哋好擔心，因為你知新生嬰兒都係一啲需要極度需要人照顧啦，尤其是你知而家係一個緊急嘅應變嘅級別啊，其實係家人係冇得嚟探嘅。咁都係靠我哋嘅護士朋友同事啦，同埋我哋醫生啊咁樣去照顧。咁尤其是護士啦，佢哋差唔多就係最親近佢嘅人啦。咁所以佢哋真係好需要佢哋翻嚟幫佢哋。咁尤其是夜更嘅時候咧，就更加困難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去調配人手，但係你知呢啲都唔可以即時訓練到有人嘅。咁都係。 我想問一下咧，嗱，對於一啲新生嬰兒嘅照顧，咁少咗人做嘢，具體嚟講咧，啲 B B 係。会少咗啲咩照顾咧？ 其实你B B 佢可能有好多嘅喉管要料理啦，佢亦都要有啲清洁要做啦，咁亦都要有继续喂药啊，或者要打针啊，咁其实同埋啲卫生指数要帮佢睇住有冇变化啊，体温啊都好紧要，因为佢可能喺个体温箱里边咧，咁其实好多嘢都系要佢自己照顾唔到自己嘅，你都知道。一定是靠人去有我哋同事去帮佢，咁都系好需要佢哋翻嚟帮手嘅。其实，咁另外我谂一啲病房亦都系因为有一啲护士嘅同事啦，佢哋都系比较多系喺嗰度缺勤咧，就譬如一啲内科啊、外科啊，头先提过急症科咧，都可能系唔开得晒而家有嘅病房嘅。咁我哋希望集中翻人手咧，可以集中照顾而家有嘅病人啦。咁另外就係頭先都提過啦，除咗非緊急嘅手術，我哋已經大部分都停咗啦，有啲醫院淨係已經停曬噶啦。咁就我哋嘅緊急手術咧，其實都出現有啲困難噶啦，已經因為我哋其實都講過，我哋希望非緊急手術咧，我哋盡量都唔好影響一啲癌症嘅手術啦，因為佢哋都希望可以早啲可以得到治療。咁但係有一啲因為嗰個手術室嗰個同事嘅缺勤都係比較高咧。咁我哋都係可能要延期啦，或者係要等可能有啲緊急手術做完咧，我哋去接翻俾佢。 係你剛才講到咧，有啲內科、外科、急症科嘅病房開唔到啦，係咪意味住我哋知道而家啲病房全部滿㗎嘛？開唔到意味住係咪趕咗啲病人走咧？ 唔係嘅，其實我哋即係會唔係趕咗啲病人走，其實病人都唔會離開到，係佢需要治療㗎嘛。咁我哋就係點樣可以將有一啲嘅病再重新調配咯？即係啲病人可能要調去一啲其他嘅病房，其實而家就唔係話滿到係之前咁嚴重嘅，但係都係因為知啦，而家係高危啊嘛。其實入院嘅咧好多時都係有啲肺炎症狀嘅，咁所以我哋都要保持個距離啊。咁其實你將佢哋唔可以分開兩個病房咧，都會增加咗我哋防疫嗰個困難嘅。 我想請問咧，其實依家我哋好清楚睇到啦，防疫期間其實醫護嗰個壓力都係大咗，那個醫療需要壓力大咗，而喺咁樣冇咗一啲人手嘅情況底下咧，剛剛咧琴日就已經有一班私家醫生同埋有一啲護士咧，佢哋就舉咗手就話要嚟做義工嘅，咁都睇到你哋吸納咗一部分呢班義務工作嘅朋友啦。咁我想請問嗰、那個係咪足夠去？應付到依家你嘅需要咧，定還是我哋有冇需要呼籲更多嘅私家醫生朋友、其他嘅即係註冊護士要嚟幫手喺醫院，又或者、非專科嘅其他嘅人手都會歡迎咁咧？ 首先咧，我哋好感謝一啲私家同業啦嚟到幫手喺個咁危急嘅時候啦，因為其實你講緊幾千個嘅醫護人員咧，其實你知 私家的同業其實他們有自己的工作、 嗯、 你不可能說一時之間去動員了他們全部可以取締的，但是他們那個象徵意義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是整個社會是一條心去抗疫，去盡量幫到那裡幫的。那我們現在都有幾十位的私家醫生呢，其實都已經配對到是啱一些聯網的專科呢可以幫到手的，那亦都幫一些巡訪啊，一些門診啊，這樣那其實都叫幫到我們同事，令到我們同事感覺呢就不是孤軍作戰，其實我們都有香港社會人士還是關心我們醫療的，那亦都是會出一分力咁樣啦， 加埋幾多人到啊？ 而家我哋應該你可能網上都見到有過百嘅私家醫生係有即係自愿嚟幫手，咁我哋而家有五啊幾位咧都已經配對咗噶啦，咁而家都。 但是呢你們說的就是現在比較似乎是罷工的人手裏面呢就是以護士為主，是不是？ 是啊，是啊。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只是得百多位私家醫生登記了，其實是護士方面的出缺又如何去解決呢？ 困難的，這個我只能夠承認呢，我們是在短時間呢是沒有可能即時呢去動員到這麼多的現在的護士的有專業的人呢去幫手，所以我們都是希望現在的同事呢，我們現有的同事真的停一停留一想幫一下手，就是一念之差，病人是等著我們去照顧的，我們的同事也都現在很辛苦，也都在醫院裡面做著照顧的工作，你們回來幫一下我們手，因為其實是幫著病人，因為他們缺少了你們的參與呢，其實我們防疫的困難也都是困難重重的，真的。 嗱，咁佢哋嘅要求就係、是、嗱，第一就係即係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啦。咁另外仲有幾個訴求嘅，包括就係、是提供足夠嘅配套俾啲隔離病人嘅醫護啊，落實啲口罩嘅供應啊等等。你覺得即係醫管局咧，其實有啲乜嘢係可以應承到佢哋嘅咧？ 其實我哋一直咧都好希望同同事咧有繼續有溝通嘅平台啦，可以交流到意見，點樣喺個平衡？好似頭先講有個平衡點，大家真係盡量喺我哋病人個福祉為基礎底下咧，我哋盡量表達佢嘅意見啦。咁我哋其實都將佢哋嗰個嗰個睇法，亦都係不時咧同政府嗰度反映嘅。咁其實政府有佢自己技術嘅困難，咁我諗嗰、那個佢哋努力做緊嘅。咁但係咧，我諗如果係要達到一致嗰個定義，就比較大家個有排拗，我驚。其實我諗而家最緊要等緊我哋要幫手嘅就係面前嘅病人咯，將來嘅我哋都要繼續慢慢面對嘅。但係我哋如果唔沉着應戰咧，嚟緊嗰個疫情咧係好不利嘅。 嗱，咁喺佢哋嘅訴求裏邊，其中一項咧就係要求醫管局唔會算佢哋帳啦，嚇唔會秋後算帳呢樣嘢有冇得傾？ 其實依、這個你都知啦，其實醫管局係一個法定機構啦，咁其實我哋有自己嘅人事嘅守則要跟進啦，咁其實我哋每個同事都有需要跟進嘅，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原因。咁我哋都會喺嗰、那個一視同仁嘅情況底下咧，去睇一睇究竟應該點樣去幫到依件事咧，可以合理咁化解嘅。 咁即係會唔會秋後算帳咧？ 我其實要跟翻臨時守則咯。佢咩原因？其實嗱，因為佢缺勤其實有好多原因嘅。 嗯， 即係佢未必會寫到明噶嘛。 嗯。 唔係喎，佢哋 擺到明罷工噶咯喎， 即係佢哋有曬簽到記錄哦， 係咯，簽曬名 嘅 喎， 都要逐個睇咯，就係逐個病人逐個同事嗰個情況要睇一睇咯。因為人事組如果有寫得到嘅，我哋就盡量都會要跟翻咯。 咁即係話咩意思啊？即係話如果我係真係病咗咁啊，咁你就放過佢？ 唔係，咁因為每個我諗逐個嘅同事的情況都是不同啦，咁我哋都希望我哋都係會有個準則一起去檢視嗰個情況嘅。咁但係依樣嘢盡量希望係盡快完啦。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哋個人手咧係繼續咁樣影響落去咧，我哋個服務病人係最受影響嘅。其實， 嗱，咁佢哋嘅訴求，你哋都即係向政府向。食衛局向個特首有冇反映過㗎？都有反映過。 係啊，其實同專家意見，我哋一樣係咁樣同佢哋講嘅。咁但係實際要點做，我哋就係唔係專家啦。 嗯，咁你自己嗱，剛才對於前線嘅醫護，你講咗一番説話啦。對於政府，對於林鄭月娥，你有咩同佢講啊？ 我諗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平台咧，即係令到大家都係齊心啦。因為其實大家 用一個對立面去處理呢，我諗未必是一個而家我哋最適合的方法去抗疫。我哋一定要團結一致啦。咁所以我其實我哋嘅同事其實都係都係好擔心香港嘅情況，先至可能會有呢啲咁嘅表現嘅方式嘅啫。咁其實我諗佢哋係即係希望真係會幫到我哋病人嘅最後。咁但係而家呢個做法未必係真係達到個目的咯，我擔心。 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其實都係要需要你哋繼續去同工會去繼續溝通啦。咁但係面對廣大市民，大家都惶恐不安啦。咁你哋有冇啲乜嘢説話同市民講咧？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在個疫情的底下，我們都是盡量少去一些高危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譬如現在已經有很多爆發，有些已經確認一些病例的地方。如果是回來真的要如實告訴我們的，如果又不舒服就要如實話翻俾我哋嘅醫護人員聽。咁其實衛生署佢哋亦都宣布咗啦，如果你係過去有14日嚟喺國內嗰度係翻嚟咧，都應該要同佢哋聯絡，等佢哋都有個記錄。如果有咩事嘅時候，都可以容易啲追蹤到受影響嘅人士嘅。咁我諗其實而家真係要個人衛生。清潔自己，咁其實嘅手部啦，尤其是咁最緊要其實係面部，因為你如果掂到個面部啊，尤其是眼鼻嗰啲咧，真係要洗乾淨手啦。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沾染咗。頭先我諗大家喺全媒體都有講啦，即係譬如廁所嗰度即係糞便嗰度啦，或者係一啲門柄啊，其實都有機會有一啲嘅病毒喺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就盡量掂完之後要洗乾淨隻手，先至好去接觸個面部。面部係好成神聖嘅地方嚟嘅，而家。 好，明白。咁嗱，我想问啦，啱啱咧，林郑月娥喺今朝早就讲过咧，喺口罩供应，尤其政府嘅口罩供应方面咧，即系要限制啲官员使用啦，唔好乱 使 啦，悭啲使啊。咁嗱，喺医管局使唔使悭啲使啊？而家 我哋合理，我哋一定要支援前线打紧仗嘅同事咧，合理地使用佢哋嘅防护嘅设备嘅。咁我哋所以都会喺我哋后勤嘅同事咧，我哋都会系尽量会提褪翻啲需要嘅物资咧，俾翻前线。咁我哋用啲唔需要咁高规格嘅咯。 系，咁但系而家系你见到系咪都越嚟越短缺咧？因为睇嚟政府就系觉得根本就佢哋攞唔够，然之后又要保证去医管局嘅供应嘅话咧。根本就唔夠口罩。 我諗而家個最大嘅問題就成個物流咧，尤其是咁多口岸閂咗咧，可能係唔知道我感覺係有啲影響嘅，即係我哋啲嗰啲廠家咧，佢哋嚟貨咧係真係慢咗好多。咁我哋其實喺一月頭咧，我哋開始知道疫情可能會延續比較長嘅時間咧，我哋已經將我哋嘅儲備咧由三個月嘅存貨咧去到六個月。咁但係啲訂單翻嚟啲貨啊，真係翻到嚟嘅咧，而家仲係等緊啊。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要好審慎咁用緊而家手頭嗰啲嘅資源，雖然我哋就而家未去到好缺，即係缺嘅情況，但係如果再係咁持續落去咧，我哋都係需要好審慎咁用每一個 set 啦。咁所以我哋要分配啦，就係、是、其實就係打仗嘅同時，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俾到佢哋。 好，唔該曬張志峰，唔該曬。張志峰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咁大家對於而家嘅醫護嘅罷工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鐘女士啊，鐘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 我係醫管局嘅胸肺科嘅物理治療師嚟嘅。 係。 系， 咁我想回应翻阿张医生头先讲过几点，咁想话翻俾市民大众听，我哋前线医护见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啦？ 系 啦，即系佢管理层见到一件事。首先讲翻佢头先话医管局嗰啲口罩话而家订紧货，其实咧佢而家俾我哋嗰啲货咧系次货嚟嘅。咁我哋而家喺病系啦，我哋而家喺病房用到嘅外科口罩咧，就系呢个 ASTM 嘅 Level 1嘅口罩。而根據呢個 WHO 嘅防疫標準咧，係要 Level 2或者 Level 3咧先可以阻隔。 我記得阿袁國勇醫生話，佢都係用 Level 1，即係都夠嘅，係咪咧？ 不過咧，因為到而家都唔知道嗰隻嘢咧係要用幾多嘅 Level 先可以阻隔到。而今日啱啱今日有五個 QE 嘅姑娘咧，其實佢哋已經帶住咗嗰一 set 嘅嘢咧，但係都中咗招發燒，而家喺隔離病房嗰度等緊結果。咁所以我唔知道究竟而家嘅裝備係有幾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同事，甚至我哋連一啲可以防水嘅 PPE， 即係你見到我哋平時著嗰件好似膠袋咁樣嘅衫咧，我哋都係冇。即係我喺胸肺科嘅病房嗰度做都可以冇防水嘅。一啲可以預防到飛沫嘅一啲裝備， 咁你著住乜嘢啊？你個保護衣係乜嘢？ 系啦，我见保护衣系黄色嗰只，唔防水嘅， 唔防水嗰、那个， 系啦，唔防水嗰只。咁所以究竟佢可以有几保护到同事咧？咁我有啲怀疑咯。咁同埋，其实回应翻佢头先一开始讲嘅时候，想叫我哋啲同事唔好罢工，都系用翻病人嘅情况嚟去 persuade 我哋。但系其实我觉得佢而家医管局其实一直就系想用呢、這个道德绑架嘅手段去令到我哋医护人员硬食咯。其实我哋心里面好唔好受？究竟有边啲人系真系想罢工咧？我哋有自己嘅公公婆婆，即系我哋有我哋病房嘅公公婆婆，我哋都好锡佢哋。但系我哋今日如果我哋翻工嘅话，我哋系为咗我哋眼前嘅病人。 嗯、 但我哋今日罢工，我哋系为咗未来千千万万有机会会染病嘅病人咯。咁所以我希望医管局唔该尽快回头是岸。其实我哋琴日要求高医生做嘅嘢好简单，我哋就系想去出一封公开信去劝喻林郑嘅政府，去快啲有封关呢一个行为。咁但系高医生佢一直都话佢自己唔系一个关口嘅 expert， 所以佢唔可以决定到呢样嘢。但其实呢样嘢系唔需要 expert 都可以做到，因为其实我唔系叫你去搞即系实质咁点样 practical 封关呢一样嘢，我系只不过系想希望你作为医管局嘅大老板，你可以照顾我哋呢班小嘅员工，将我哋嘅健康摆喺首位。如果我哋医护人员冧档，其实你哋市民唔会有人可以救到你哋。当万一社区爆发嘅时候，冇人可以救到我哋噶啦。我希望医管局可以三思咯。 嗯，好多谢钟女士嘅意见，亦都喺医管局里边工作物理治疗师嚟嘅。 系，其实头先钟女士就讲咗好多，大家即系都知道有部分医护人员嘅担忧啦。其实我谂紧嘅就系、是，即系当大家都有好多情绪语言，包括就系、是，刚才阿张生都有讲啊，呢个系一个象征意义。吓、 嗯， 嗰班私家医生朋友嚟到系一个象征意义。咁 因为佢哋好多行政程序可能未必习惯嘅。 系啦， 系啊，唔系咁容易去帮到手嘅有阵时。 咁但系其实当我哋讲到去封关嘅时候咧，有时候都可能系一个象征意义吓、未必系讲到专家讲你系咪真系封关系一个绝对嘅保护。同样地，刚才讲到钟女士讲嘅道德绑架，大家都用紧呢个手法。 好啦，咁我哋听听新闻翻嚟继续倾。 用量唔够，其他重症病人分散喺二十几间医院，收治病人比较分散，不利于管理。亦都唔係由重症醫學團隊進行管理。趙亞輝又表示，到目前為止，患者絕大多數症狀輕微，年紀由一個月大至到九十多歲不等。除湖北省以外，內地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數係九日多啲，時間唔算好長，說明治療效果非常唔錯。當局已經採取一系列非常嚴格的措施，相信疫情轉捩點會盡早到來。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晚有微雨，明日氣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荃湾路的交通意外。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快线的意外现在还未清理好。龙尾接近三号货柜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在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那段比较挤塞，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那段是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石荫方向近住和塘咀街车多，龙尾去到葵芳阁。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医护界都要求全面封关。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病毒是无疆界，不会认你是什么人，从抗疫角度在社会里面都没有分歧，亦都政府在很早的时候都开始了这个行动。简单地说，我们就是想减少出入境的人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伍婉婷。我今日咧，谂起一个打蚊嘅比喻啊。 嗯， 有冇听过？好多人都睇过啦，或者喺网上咁啊。不是比喻嚟个，真系遇到呢个情况嘅就系、是，即系前嗰排咧，喺我屋企啦，咁啊有蚊， 嗯， 有蚊咁啊打蚊啦，打咗一只，跟住发现得人惊，仲有两只，跟住继续打啦，打完之后又有两只，跟住即系第一时间就系究竟要咩事咧？咁然之后去揾个源头出嚟啦，嗯，即系结果发现咧吓个源头都几得人惊嘅，喺我屋企咧诶有啲水种嘅植物， 哦，有积水， 嗰啲水咧。跟住你望清楚，逐个望啦，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嗰啲盆花盆里边透明嘅花盆里边，见到啲缺缺喺度游紧水，弹下弹下咁游紧水，咁啦，咁啊即刻倒咗佢啦，然之后所有水换晒佢啦，咁啊就冇蚊啦。咁呢个比喻都系同即系啲医护解释紧点解佢哋嘅诉求系要即系所谓嘅封关啦，即系禁止任何旅客由中国入境啦。就正如大家打蚊，即系你喺屋企里边打蚊，第一件时间第一时间要做嘅嘢。你除了打蚊之外咧，你梗系要闩埋个窗啦，吓闩好晒啲窗，然之后先继续打啦。如果唔系打极都有啦。咁呢个就系啲医护嘅曾经用过嘅一个比喻啦。咁，我谂即系呢样嘢冇乜人异议嘅。吓，除咗影响佢哋每日出入嘅市民之外，咁但系即系究竟用乜嘢方法去争取政府去做咧？咁大家就可能有唔同嘅意見。 我覺得咧，即係呢幾日咧，大家都一路都係口同鼻拗嘅，包括就係講我哋封關嘅需要個理據喺邊度啦。咁， 嗯， 政府不斷強調咧，封關其實係影響緊咧，我哋有一啲係唔係淨係旅客，佢話旅客嗰個反而佔少數，而係主力就係我哋一啲有往來頻頻需要嘅香港人。係 因為你睇數字咧，其實而家出入境嘅人咧，即係經過咁多重嘅封關之後咧，九成係香港人嚟嘅，不過嗰一成嘅內地旅客咧。就可能是比較高危啲啦，當然係 冇錯。咁，但係同樣地都係面對個情況，就係當我哋講緊全世界都要一齊去共同抗疫嘅時候，我哋嗰個所謂嘅來往頻繁嘅需要，到底係咪能夠可以大家行一步減少呢？ 嗯， 其實今日咧，澳門特首講咗一句好好嘅：生命優先，經濟其次，澳門承受得起。 嗯， 我咧就唔係經濟學家。但是我都相信呢，香港一样可以高举生命优先， 嗯， 其他一切都可以其次， 嗯， 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是时候去想一想呢？在早一个阶段呢，我都觉得封关未必是一个很大的考虑来的，但是伴随着的包括就是我们仍然有这么多人是出出入入， 嗯， 我们仍然是未有一个办法去讲到我们在社区里面如何去阻止个社区爆发。 仲有就是我哋嗰啲家居隔離嘅措施咧，琴日一出咧，其實就已經大家都講，你只能夠係阻到君子，阻唔到壞人嘛。 係 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苦無辦法啦。一個具有象徵意義嘅全面封關，係咪都係應該考慮咧、 我諗嗱，如果象徵意義呢四個字，我覺得係有實際意義嘅，真係你少得一個就係少得一個感染嘅機會，嚇咁、少啲人員來往咧。就少咗社區傳播嘅一種機會咯，咁所以你話如果封曬佢，真係唔俾所有經內地入境嘅旅客入嚟咧，的確係有啲人係會覺得即係唔會無痛嘅， 係 一定係有啲人覺得係生活係好唔方便嘅， 冇錯。 咁個問題就係、正如剛才有啲聽眾所講就係、呢啲造成咁唔方便嘅即係影響到佢嘅人咧，其實係佔咗人口可能係。1%咁樣，咁當然咧，你計埋個家庭嘅話，可能有5%嘅家庭係會受到影響嘅。咁即係係咪要犧牲佢哋咧？咁當然啦，有人講就係、其實大家都犧牲緊好多噶啦。 係啊， 係啦，咁點算咧？咁 同埋我又唔會認為咧係話要個別人士作出一個自我犧牲嘅、首先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要採取全面封關嘅需要，政府既然不斷地強調有一啲人有客觀需要喺度。特事特辦每一個個案去看到底他們的需要在哪裡、政府可不可以提出支持、提出幫助，那他即才能夠可以講得服大家。為什麼我剛才說的象徵意義呢？因為你拗極日日他都告訴你、是有個客觀需要封不到關嘛、即是我們談判都用對方同意的語言，即是對方聽得明聽得入耳的語言，即是 我會想的是真的見到我們實實際際我即使認同你的說法都好，但你現在整體市民都是活在惶恐當中的時候，都真的要考慮 的。是啊，你看到澳門今天的做法就是停止賭場運作半個月。其實大家都知道了，賭場對於澳門很重要，你停了個賭場，基本上旅客都，我想未知啦，可能即八成九成不會來、然後呢，賭稅是佔了澳門政府而家嘅收入都佔咗成八成嘅， 係冇錯。 成舊年啦，大概1000億到啦，冇1000億啦嚇。咁但係佔咗佢哋嘅收入咧，都成八成嘅。咁所以停咗個賭場半個月咧，即係史無前例，而且對佢哋嘅成個政府嘅收入係少好多。但係其實賺咗錢賺咗十幾年啦嚇、即係底子厚，呢、這個係阿何一成講嘅。 係。同埋再加其實係影響緊整個社會嗰個生活啊，因為佢哋好多人都係依賴喺賭場嘅工作。 係、啊，佢哋真係冇嘢做㗎嚇、 賭場隔離就係嘅食肆啦、 酒店啦 嚇，咁、你賭場都唔開啦，大家都唔使開啦，咁大家一齊喺家居隔離啦。咁呢個其實係對我嚟講，我一睇啊係。呢、這個就剛剛好，就係可以解決到嗰個大家喺社區嗰個社區爆發嗰個問題，伴隨就可以咁樣解決啦。 即係希望係咁啦，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希望過咗半個月14日之後，真係控制到社區感染嘅，大家嘅生活可以回復正常一啲啦。好啦，我哋聽一聽聽眾嘅電話，大家有意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陳女士，陳女士， 你好， 你好，陳女士， 陳女士好， 係咗吳婉婷， 係，你好，唔好意思。我姓陳的，咁本身我就是一個病患者嚟嘅，咁我有好多科咧，都係翻醫院復診嘅咧，我心臟科啦、骨科啦、牙科，我都係翻醫院復診嘅要。我最近要翻醫院復診咧，就係嚟緊呢個禮拜五，就是、骨科就商量緊落個手術期限。咁佢哋而家罷工嘅話，我就打醫院電話翻醫院復改個期啦。咁一改就改一年后，唔系改九个月后，去到十一月。 九个月， 系啊，去到今年嘅十一月，我先至去翻去医院倾可唔可以几时做做我个腰骨手术，因为我条腰骨系炸咗个神经线嘅。咁例如我嚟紧，如果你哋仲系要罢工，唔知去到几月，我七月要翻心脏科复诊。我每一次复诊都要用半日以上。咁你有你班医护人员有冇諗过一啲专科病人嘅时间呢？我哋都长期要返去。我哋次次都你哋未办公之前攞返骨科要半日㗎。轮候先。你而家一褪褪落九个月，我又唔知将个手术期排排褪几耐我先可以做到手术。咁不如你教我长期麻痹㗎。 我望完之后又唔知我褪到几时。 你可唔可以同佢即系同啲姑娘讲咧，褪嗰个日期咧，唔好褪咁后啊！佢哋其实有酌情权嘅，你哎呀佢哋咧， 系啊，我褪过啊嘛，我已经爆晒咯、因为我系翻马来医院嘅、我住南区嘅，本身我左右科都系翻马来医院复嘅。 你依家有冇有冇药食紧噶？ 止痛药咯。因为我哋腰骨炸咗，曾经是长期麻痹同埋腰骨痛嘅、我净系食得，净系靠止痛药。 咁即是话你到礼拜五如果冇得睇医生嘅话咧，咁你随后到九月咧，你都系冇药食噶啦，定还是可以翻去配药？ 自己出去配咯，唯有自己出去配咗药。 但系你可以问佢，同埋同佢哋讲你冇药食啊，佢会安排嘅，佢唔会叫你自己出去配噶。 我知， 系你呢样嘢唔使担心，同埋你去见医生咧，骨科医生系咪话几时同你做手术啦？排咗期做手术未啊？ 排紧， 排紧嘅，即系 系啊， 排紧几时做啊？手术 未知，未知嘅。今个礼拜要翻去知道睇佢排咗几多咯。因为本身我系糖尿病患者，我就正紧亚视不灵灵嘅，咁我要排期之前，我要入院，系要将我所有药咧要搞过晒嘅。因为我要停咗个亚视不灵嘅药噶，咁如果系一做手术咧，如果我止唔到，要做好大镬嘅。 所以咧，你同啲姑娘咧讲清楚你嘅情况，然之后佢哋或者可以酌情早啲嘅。其实试过好多次噶啦，我谂大家好多人都有呢啲经验嘅吓。 我都会再 系啊，你试下啦。好啦，多谢陈女士嘅意见。跟住仲有曾女士，曾女士你好，系请讲，曾女士 你好。 其实我都是一个长期病患者，我是有 cancer 的。其实我现在服药的情况呢，都是担心会扩散。现在香港出现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担心个疫情扩散。一爆发其实是没得回转头的。我的心很忐忑，对药很忐忑。但是医护人员他们的安危就是好像嚟醫我哋嗰個情況咁啦。如果而家啲醫護人員罷工嗰啲，其實我好感謝佢哋，佢哋肯出嚟發聲嚇，企喺醫護界嗰邊，話俾佢哋聽，而家醫院裡面都好危啦。亦都好感激翻工嗰班醫生，因為其實病人係需要有醫生去醫治嘅。其實佢哋已經中間喺度拉緊個平衡噶啦。我喺即係我觀察得到， 係你觀察到點啊？係啊， 點樣攞平衡？ 私家医生亦都请缨啊，真系要帮手，我会嚟帮手啦。其实你要睇到个情况，真系所有而家嘅表现咧，真系一个表象嚟嘅啫。要话俾政府听，要经医管局。其实医管局呢一个高层咧，我真系唔系好欣赏佢哋嗰种，即系同员工对话啊，向外解释啊，即系嗰种咁嘅、即系公关伎俩。佢哋应该平息一样嘢，就系话员工你哋。即系佢，对唔住，我都有啲激动。即系佢哋应该解释啊，你哋啲装备啊，我哋点样去安排啊，你哋可以放心啊，去令佢哋安心工作。亦都要话俾政府听，员工担心啲咩嘢，个源头唔减，咁佢哋永无止境。嗱，呢一批罢工嘅，我当佢哋罢工嘅，一路都罢工嘅，到真系爆发噶啦，呢一班罢工嘅。一定会翻嚟帮手， 佢哋系咁讲嘅，佢哋吓，佢哋讲咗都会。 仲有医护人员可以救我哋。 但系曾女士，我想问一下咧，你话你自己本身有癌症啦，有冇排期喺呢几日要复诊啊？定系点啊？ 有噶， 呢几日 几时啊？系 系啊，我会系四月到啦，我就会去即系复诊啦，攞药啊。咁我都有亦都有睇私家医生嘅，我会二月下个礼拜咧亦都会去复诊，但系我都会同医生倾咯，即系。如果冇需要嘅，我都唔会到医院，因为点解咧？我身为一个病人，我有一种恐惧啊！身边有好多隐形病人，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系咪隐形病人，因为我都有出街，我都唔够口罩，但 系 我都好对自己个卫生情况咧，我都好注意噶啦，亦都会话，即系以我所知嘅就听到嘅、睇到嘅，都话俾身边嘅人听。 好多谢曾女士嘅分享，多谢曾女士分享。咁曾女士就话四月复诊啦，系癌症嘅。咁如果四月都复到诊嘅话，都应该系好事嚟噶啦。因为咧唔系话罢工，我谂佢哋点都会唔会罢工罢到嗰度噶啦。就 系、 是、个问题系，如果有爆发嘅话咧，四月我谂曾女士都复唔到诊嘅。 不過 就希望不會啦。 系啦，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呢段時間，我哋睇到受影響嘅病人，佢哋有個擔憂同埋嗰個情緒都喺度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停一停，諗一諗啦。嚇、唔係淨係講緊即係罷工嘅朋友，而係講緊各方能夠去幫助決策嘅，都諗一諗有冇更好嘅做法咯。 嗯，嗱，電話裏邊仲有譚先生啊，譚生你好。 係啊，你好。 係，請講。 聽到嚇。 係，聽到，聽到。 咁嗱，咁樣講。我哋以前有句说话叫做咧，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咁我哋医护界咧系理论上同我哋把守一个健康嘅最后一关嘅。咁今日俾我嘅感觉系咩咧？相当之唔开心，同埋都不安。佢哋将我哋绑咗上战车，成为人质。佢哋罢工，咁好啦。我今日有病，我敢唔敢去医院睇咧？佢哋嘅罢工系令到旁边嘅医护嘅同事。压力增加咗、大家讲话要封关，咁我想问一声，我哋机场封唔封？外国人俾唔俾佢嚟？佢哋都会带菌嘅。我哋香港人离开咗香港，俾唔俾佢翻嚟香港？若果要全面封关，所有 唔系佢哋讲紧咧，就系经过内地嚟香港嗰啲人就唔俾佢入。佢嘅封关嘅意思系呢个意思吓。 你喺病毒里边有分地域。有分人種、有分年齡、有分性別嘅界限嘅咩？ 嗱，而家係知道邊度多啲啊嘛，即係而家係內地嚟嘅多好多啊嘛嚇。 咁我就想問聲，如果係嗱呢啲咁嘅病毒去咗韓國、去咗日本、去咗美國，再由嗰啲地方由飛機翻翻入嚟香港，若果有一個人感染到，我想問聲，佢呢班醫護界罷工嘅人點樣賠翻條命俾我啊？如果佢哋真係咁唔滿意嘅，佢哋辭職唔好做啦。我唔想死喺佢手上。 好， 我宁愿死喺病人手上，我唔死喺佢手上。OK， 好多谢谭生嘅意见啦。 都是有一部分人對於不支持封關的一種說法來的，因為講緊如果講封關是保護我們免受外來的入侵的話、其實就應該是所有關口，包括無論是內地或外地，因為講緊的現在已經是全球都有發現有個案嘛，所以即有一部分的朋友都是帶著這個想法的。 咁我諗，即係如果要咁諗嘅話咧，就要睇翻個可能性嘅，即係你睇翻嗰個個案嘅比例。咁內地係而家係大概全世界嘅100倍到啦。咁所以你計翻嗰個風險嚟衡量嘅，我諗即係作決策嘅時候都係要咁諗嘅。 所以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政府都遲遲未能夠去作出一個全面封關嘅決定啊。 咁政府嘅諗法就係、是。即所謂全面封關係，你嗱你貨物唔封先啦，另外喺外國人喺外國飛嚟係一定唔封先啦。你咁呢個係就算係罷工嘅醫護都係呢種決定，即係呢種意見嘅。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喺內地入嚟香港嘅人咧。包括內地人係佔咗10%啫，而家咁啊，當你封埋佢啦，咁另外嗰90%都係香港人嚟嘅，咁點處理呢？因為佢哋去到都可能感染到，而事實上亦都有咁嘅例子，而事實上今日。不幸去世嗰一位第十三個病人咧，亦都係呢一個情況。咁呢樣嘢又點樣去控制呢？你話要檢疫要隔離，如果真係成千人、幾千人每日。又有冇咁多設施咧？點樣去揾呢啲設施咧？這個都要解決 嘅。依家講緊嘅咧就唔止1000人一日啦，就已經講緊係幾萬人、上萬人嘅上落。咁再加嘅、一嚟嘅就係、是我哋剛才節目開始都有講到啦。其實講緊嘅呢個社區個隔離，我哋係咪能夠真係做到？家居隔離係咪真係做到？ 手環啊嘛，有手環而家。 係啦，但係呢個手環即係我自己做資訊科技嘅，我係知道呢個唔係一個最新嘅科技，同埋其實講緊嘅你唔能夠去。去杜絕到嗰班人除低個手環，又唔帶電話出街，你又揾唔到佢嘅，咁點啊？ 佢個手環，個手環，我以為係扣緊喺度，冇人拿得開嘅喎，唔係咩？不過你以為個手環好似真係好細咁咯，我見到嗰幅相咧，其實都好大嚿嘢嘅， 擺 喺隻手度，大過一隻錶。大過一個火柴盒嘅， 係啊，冇錯。但係其實冇關係嘅，無論佢幾大幾細，你都有人除得低啫嘛。咁個問題係，即係問題係，我哋亦都唔夠一啲隔離嘅設施，講緊嘅無論喺邊度起隔離設施，都有人反對。即係我好認同一句説話、就係即係 特首就話叫大家唔好去反對啦。咁當然我都明白，我哋社區有好大嘅即係擔憂嘅。咁但係即係當然講嗰句説話，亦都即係又唔封關又冇公關，咁大家梗係好憂慮啦。但係實際上即係嗰個 not in my backyard 呢種諗法，即係永遠都唔好喺我隔離左右最好唔好嘅嘢。呢種諗法喺抗疫嘅時候係時候，我哋大家市民都要抌低啦。即係當社會面對住好大嘅需要嘅時候，齊心啲咯。 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嗱，剛才何柏良醫生都話，比較翻2003年嗰個沙士咧，就係、是、感覺上大家雖然面對逆境，但係都同心協力咁去一齊面對嘅。係。咁但係今日咧，似乎成個香港嘅社會氣氛就唔係咁樣樣啦。嚇、何柏良醫生嘅講法就係、是，即係政府又喺度鬥緊氣咁樣樣啦。 嗯。 啊，亦都見到即係。在每個區裏面大家都不是那麼願意這些隔離營起在自己附近。 是啊，沒錯、哦、所以其實就即都不說說誰個鬥氣在先了、 嗯、 總之就是希望大家都抌低一些成見，因為社會的撕裂、哦、其實都已經不是今時今日的事，只不過是一個社會撕裂了之後、 嗯、 我們不幸又面對一個疫症、 嗯、 是不是可以借著疫症的時間呢，我們抌低一些成見，大家走多一步呢、 哦、那誰先走一步先呢？电话里边有袁先生，袁生你好， 你好啊，主 持人，你好，袁生， 我其实我就普通市民嚟啫，我有啲想发表嘅，我经历过沙士， 系、 嗯， 我到而家都仲历历在目，阿谢宇文医生为我哋奉献，咁、 嗯、 我想问一样嘢，点解啲医护人员，喂，佢唔系要求啲乜嘢，佢唔系唔做嘢，佢只不过系希望你封咗个关十几日，等佢可以清一清嗰一过渡期。先在咩？而家已經醫療已經係咁已經壓力咁大，你仲要咁樣不斷係咁樣俾啲即係高危嘅人士入嚟境入香港，咁、嗯、你對啲醫護人員係咪公平咧？ 嗯， 同埋我真係好想多謝阿特首嘅，有佢依個特首喺度咧，香港真係先有抗爭，後有病毒。 唔關佢事嘅，啲病毒就。 佢冇能力帶病毒嚟嘅，咁又 咁你對翻佢同澳門郭一成嘅説話，佢有冇政治智慧咧？ 嗯， 佢係咪一個特首應該做嘅材料咧？ 係， 除咗推卸責任，叫人哋唔好戴口罩，個個都要戴口罩，你叫人哋唔好戴口罩，你買唔到口罩，叫人唔好戴。 嗯， 咁你不如叫人哋唔好出街啦，就係全香港所有人宵禁喺屋企啦，唔好出街啦。 嗯。明白， 即系我有啲愤怒啊！对住呢个林郑月娥， 嗯、 真系，不如叫佢哋成班高官落去帮手，叫班蓝丝落去帮手， 嗯， 照顾啲病人啦、 啊 嗯。你唔谂下啲医护人员几辛苦，人哋都系屋企人噶、 啊。明白，明白，好好识路啊！多谢袁生嘅意见。不过今日见到啊何一成讲嘅嘢咧。我想有不少香港人都真的、就是、有一點起火。剛剛林鄭月娥說完就是說、哎、她都、全球去採購不太成功啦，那何一成就說、哎、全個葡萄牙的口罩我都買了，很豪氣地說，那然後就有足夠的供應給澳門的市民啦。 我今日睇完个直播咧，睇到即系好感受到政府个为难、 嗯、 因为讲紧嘅系佢又买唔到口罩啦，又买唔到口罩底下，唯一就只能够系要求自己身边啲人唔好戴口罩啦。咁但系 用少啲、 都系用少啲啦。咁、啊、但系政府系我哋即系保护市民嘅唯一机构嚟噶。我睇到嘅系我哋唔系要净系睇到你嘅困难，我要解决问题咯。 嗯，咁而家就话都系搜救紧啦，咁所以就系因为搜救唔到啦，个结果就系即系大家要悭啲使啦。咁刚才讲到医护罢工啦，其实佢哋都成日讲嘅就系、是、当有社区大爆发嘅时候，佢哋一定翻去原先嘅岗位嘅。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听一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死者是家住黄埔花园39岁的男子，本身有长期病患。医管局表示，39岁男病人过去几日情况稳定，近一两日气喘增多，今朝突然转差和心跳停顿，抢救无效去世。由于病人状况短时间内转差，医生觉得未能解释原因，是要转介死因裁判官了解死因。 連同呢一宗死亡個案，本港至今有17人確診，其中兩人危殆需要插喉，新增兩宗確診個案都是本地感染。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本地可能有隱形傳播。對於有報導指一名64歲確診新型肺炎女患者曾經入住伊利沙伯醫院 A5 病房，有醫護發燒，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表示，伊利沙伯醫院有7名醫護接受監測，其中5人接受病毒測試，有2人結果呈陰性，3人仍然等候報告結果。醫管局朝早已經和伊利沙伯醫院開會，他強調醫管局對醫護使用的防護裝備有指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被問到怎樣找到社區的隱形病人，他說如果隱形病人不到醫療系統求診，很難找得出，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有機會透過共用物品傳播，病人之間不一定見過面，又說會和醫管局研究加強監測。醫管局員工陣線展開第二階段罷工行動，工會說截至下午5點超過6000名會員參與罷工，大批工會會員早上到醫管局總部遞交請願信，下午到各聯網龍頭醫院簽到。工會指出，一旦社區感染個案再上升，會考慮暫緩罷工行動。醫管局表示，罷工護士人數比昨日大增，對住院服務影響較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期望罷工的醫護回心轉意，緊守崗位，重申當局將醫護需求放在首位。新加坡首次出現本土人傳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衛生部門表示，當地今日新增6宗個案，累計有24宗新增患者，當中有4人是經本地傳播，包括2名主要接待中國遊客的健康產品店店員、1名印傭和1名女導遊，另外2名由武漢返國的新加坡人也出現感染症狀。衛生部門的聲明指出，暫時未有證據表明新型肺炎在新加坡社區持續廣泛傳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晚有微雨，明日氣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緩東北風，明日東風增強，展望星期四風勢仍然頗大，有微雨，接近週末天色好轉，現時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荃湾路的交通先啦。荃湾路去屯门之前，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咧而家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货柜码头路噶。咁啊，受较早前喺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咁啊骏星一带仲系多车，龙尾货柜码头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而家就回复畅顺啦。之前咧就好多车塞到浙江街咁远，而家七咸道北过海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就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仲系多车少少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的路面情况，现在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在窝打路道附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安全距离，醒目的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系评论员系伍婉婷啦，另外喺电话里边咧有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瑶嘅，罗卓瑶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嗱咁啊，罢工踏入第二日，跟住原先定咗仲有三日噶嘛，而家决定系点咧？听日系咪继续罢？ 系噶，因为政府同埋医管局仲未回应到大家嘅诉求。 嗯，你想佢点回应你咧？ 唔系，其实我谂，其实我嘅诉求非常之清晰，就系嗰、那个。即係全面堵截所有經中國由內地入境嘅旅客啦。咁因為其實佢公布啲數字，其實每日仍然有幾萬人係嚟緊，即係來往返香港啦。咁所以其實嗰個位就係都仍然係對一個防疫嘅角度上面咧，嗰個人流上面，即係會係一個唔係太樂觀嘅狀態咁樣咯。 嗱，剛才咧就有啲聽眾打嚟啦，佢係即係本來咧呢。呢日咧呢個禮拜就會去專科輪診啊，復診就輪到佢噶啦。咁而家咧就冇得復診啦，咁佢腰骨痛啦、腳麻痹啦，搞到佢唔知幾時做手術啦。有啲咩説話同呢類嘅病人講咧？ 咁我相信喺呢一度都希望同佢哋講一聲對唔住嘅。咁亦都係同不過亦都同佢哋講翻，就係其實整個罷工嘅養成咧，其實係政府一路都唔回應大家嘅。訴求去做好防疫啦，咁然而其實呢次醫護罷工講緊唔係真係趁火打劫，我哋係即係要要求加10%人工先肯去做一啲抗疫嘅工作，而係講緊其實醫護人員希望政府做好防疫，避免社區爆發，避免醫療爆煲，而係即係譬如話，當病人都要到諗就係、是、如果當醫護人員一個一個倒下嘅時候，咁病人究竟係由邊個去照顧呢？ 但是罗翠瑶啊，即系理解嘅，咁但系咧喺病友嘅角度咧，其实你哋嘅一声抱歉代替唔到佢得到嘅治疗同埋药物嘅、哦，咁佢譬如今日我哋有个听众打入嚟，佢原本礼拜五可以复诊咧，一拖就拖到9月，咁喺依家到九月期间咧，其实佢亦都冇办法再得到更多嘅治疗同埋即系医疗指示嘅。咁喺你哋嘅角度，你哋去点睇呢个情况？再加上其实今日我哋都已经见到有一个并不是自己曾经到过内地嘅病友咧，系真系离世啦嘛。咁嗰、那个即系亦都睇到潜在住个危机，似乎系有可能系更早地出现嘅。咁你哋又点睇咧？ 我谂个问题亦都系两方面嘅，一个就系头先讲到即系可能即系你话。会唔会话罢工影响之类啦？系咪？咁其实亦都而家医管局亦都自己 cut 紧一啲非紧急服务，去用一啲人手去做抗疫嘅工作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头先所讲嗰、那个佢要褪期嗰个问题，究竟系一造成定还是系二造成咧？我谂呢个要留翻睇医管局自己去答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即系抗疫嘅需要都系褪咗一啲冇咁紧急嘅。case 嘅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相关嘅消息啦。咁其实医管局自己都讲咗噶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就系你头先讲到，系咪话唔好意思，我重复第二个问题，唔好意思。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即系之前你哋都讲到啊，如果咧系有个疫情嘅情况严峻咧，你哋都会系愿意翻去嘅。咁啊，今日已经系有一位即系病患者过身啦。咁其实会唔会对你哋都有一啲冲击啊？ 其实我谂嗰个系要去审视翻，究竟嗰个系咪一个即系有几多少社区嘅感染嘅个案？我谂我哋会 要几多少社区个案，你哋先翻去 啊？咩啊？我谂要呢个两样嘢嚟嘅，就系、是、究竟个上升嘅趋势系点样，同埋嗰个判别咧，未必都系系咪需系咪真系。我哋完全用我哋工會嘅角度去講咧，可能亦都係需要一啲專家嘅意見。究竟而家係咪一個所謂社區嘅全面爆發咁樣咯？ 即係嗱，而家就估計有四宗啦。啱啱今日嘅新消息，你哋覺得即係咩情況先叫做社區嘅爆發啊？ 唔係，我頭先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即係佢要睇個上升嘅趨勢。第一樣嘢係呢樣，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個即係而家所謂嗰、那個傳染病學的一些專家，包括袁國勇教授，包括何柏雄教授，究竟他們怎樣去判別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因為其實老實說，他們也都是要求那個封關的訴求的。那他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會不會是 封關可能已經解決唔到而家，純粹封關係咪解決唔到而家問題呢？我諗醫護人員除咗封關嗰樣嘢，因為封關其實一個主因係令到即係有機會社區爆發底下，即係令到嗰啲醫療設備唔夠啦。然之後醫即係譬如負壓病房或者係保護裝備咁樣。咁如果真係出面社區爆發，我哋其實真係要傾下嗰啲嘅保護衣物同埋負壓病房，究竟你即具體你去到點樣安排啦？ 嗱、袁國勇、何柏良甚至乎梁卓偉咧，都已經係不斷地強調，佢哋都預視到嗰個疫症嘅嚴峻性噶啦。社區爆發咧，亦都係一個不可忽視，隨時會出現噶啦。而依家已經剛才即係歐嘉倫都講啦，我哋今日已經即係有四宗懷疑噶啦。咁其實要頭先我哋不斷問一個問題咧，就係要點樣先至會令你哋覺得係一個足夠嘅上升趨勢？ 我谂讲紧嗰样嘢就系嗰啲专家究竟点讲咯，都重要，因为唔系纯粹问我哋工会噶嘛。即系我谂呢个系一个专 家讲咗噶咯，其实 唔系佢冇讲到而家嘅社区爆发全面爆发喎，系嘛？ 未，即系佢系预示紧有好大嘅可能 啦。系咯，佢系啦，咁佢即系我哋嘅讲法就系、是、即系我哋要考虑究竟系唔系各自呢一个罢工计划就系、是、即系究竟而家系咪一个社区全面爆发出现咁样啊嘛？因为其实避免爆发的那些防疫工作其实是应该政府卫生署等等 的人是去处理的嘛。那其实我们是负责隔离和治疗的病人。那但是一爆发的时候，那他可能会有一堆的病就会涌入院。那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考虑那个点咯。 刚才你讲到就是你哋嘅诉求，其中所谓封关其实就是讲紧禁止任何旅客经中国入境啦。你哋系咪觉得连机场都要封埋噶？即系喺机场都唔可以俾中国旅客入境？ 所有关口， 所有关口包括机场。 系啊系啊， 外地来港嘅都包括， 即系经中国内地，经中国内地入境一定要经中国内地，因为其实世卫都讲咗。中國是一個，即係成個中國是一個，即係內地是一個 high risk area 嚟噶嘛。 嗱，你見到咧就有好多嘅另外一啲唔同意嘅聲音咧，就話其實而家入緊境嘅人咧有九成係香港人嚟嘅，即係八成幾九成啦。咁要去隔離，係咪要隔離埋嗰啲香港人咧？你哋點睇㗎？你哋係 我哋都建議係做一啲嘅自我隔離。如果係可行嘅話，係最好隔離14天添。然后呢另外就是讲緊嘅就是希望做返一啲即係需要係做一啲嘅健即係卫生即係佢嘅健康申报或者其实我而家係可以做返一啲嘅追踪即係或者健康科技咁扩大啦。 明白。嗰度呢每日而家嘅数係每日有几万人㗎嘛。咁係好难去追踪隔离㗎喎，每日几万人喎，香港人喎。 咪建議佢自己隔離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 點建議啊？佢哋隨時可以自己走嚟走去喎，依家啲人都唔受控嘅喎。 咪其實我咁睇啦，如果你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其實亦都係建議佢戴口罩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 買唔到口罩點算？ 佢每一日要向衛生署去申報翻佢哋嘅健康狀況，方便做翻個 contact tracing。我諗呢個係做到嘅。系啦，即系以前沙士都做过嘅，就系嗰啲人要每一日落去个防疫站度，如果即系做唔到自我隔离先算啦，自我隔离最好啦。咁然后如果做唔到嘅话，就每一日都要申报佢翻个状况，就令到可以 contact tracing 咯。 好，明白。好，唔该晒你，罗卓瑶，唔该晒。系罗卓瑶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总之就系听日罢工继续。 系啦，咁即系其实刚才头先建议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我即刻谂到系咪即系要好似喺去警察局签保咁样，每一日就去。 哇！啲警察咪好危险。 嗰、那个就系啦，咁即系嗰个问题就系、是、讲紧嘅系我哋冇任何嘅措施可以处理。依家我哋讲紧香港面对个咁复杂嘅问题，日日几万人嘅出入，咁嗰几万人嗰、那个即系、就是、如何做到嗰个隔离嘅措施，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 我想政府的打算呢就是他继续这样啦，封了大半的关啦，然后寄望慢慢人是减少啦，跟着如果真的要做这个措施，那现在出出入入那几万人就会再减很多啦，香港人都不会再出出入入啦，减到可能得几千人啦，那然后可能就比较 有辦法去做到呢啲所謂隔離啦。 係啊，同埋但係個情況都相對被動啊，因為我哋依家比較係依賴內地佢哋封城，同埋其實係喺內地佢哋得到一個盡快得到一個治療，同埋係減少佢哋嗰個患病人口嘛。咁、但係我哋仍然面對個情況就係我哋解決唔到嘅係。即使你講你多管齊下嘅措施，解決唔到嘅係市民個整體個恐慌係好重要嘅。 政府已擴大疫苗資助計劃，流感疫苗嘅資助組別已經擴闊到包括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兒童、智障人士同領取傷殘津貼人士，去參加計劃嘅私家診所接種都符合資格獲得資助，金額仲提高到每劑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工会就找人罢工啦，咁啊抗议政府咧就未全面封关嘅。 直播室咧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嘅， 理唔理解佢哋点解要罢工？ 我担心医护人员咧而家嘅情绪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哋嘅服务啦。希望就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沟通。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风，自由风。除了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医护罢工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跟着来紧，就是学校点算？由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睇嚟呢个疫情咧都仲有一段时间。咁而家讲法咧就系、即系政府讲咗啦，所有嘅中小学咧就停课去到3月初啦。咁但系其实咧系咪真系复到课咧，都要之前一个星期再通知啊？ 系啊，其实依家系好多家长都好迷茫嘅，学生又更加啦。嗱，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因为12岁以下嘅咧，都系要家长喺屋企看住啊嘛。咁啊，有工人或者系有即系有姐姐带，或者系有长辈喺度帮手，爷爷嫲嫲、婆婆帮手嘅就话啫。但系有好多妈妈可能系自己凑嘅啦，咁佢又要系长期喺度请假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托管喺人哋屋企。咁呢个系好大嘅烦恼啦。第二个烦恼你冇得出街，咁小朋友喺屋企，其实有啲咩好做？你有几多嘢俾佢玩，几多嘢俾佢即系在家去学习咧？其实亦都系即系对好多家长一个烦恼。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一班面对高考嘅中学同学啦，咁又或者大学嘅同学，佢哋喂可能今年就已经准备要毕业，或者今年要准备要去实习噶，咁点算咧？ 咁啊，文凭试考唔考咧？中学、小学点样上堂呢？ 系 啊，幼稚园有啲家长觉得，喂，咁我唔应该交学费啦，咁等等嘅问题咧，嗱，即系千头万绪。电话里边咧有教联会政策发言人邓飞嘅，邓飞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系啊，嗱，各种嘅问题啦，你哋都同教育局倾过啦，而家嘅对策，你所知会系有咩可能性？ 应该咧，首先睇样嘢更加重要咧，就可能系佢依个礼拜内咧，就教育局咧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一啲嘅宣告嘅，咁即系唔会话拖得太耐。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考呢、這个 DSE 考试呢个系几严重的一件事嚟嘅，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系一个延迟翻学，咁但系因为你考试咗，即系牵涉到好多人嘅升学制嘅问题噶嘛。 系 咁话咧，我哋提嘅建议咧就系要佢成立一个委员会咧，系包括有传染病嘅专家，说提供一啲客观科学嘅。嘅標準嚟決定到底係幾時可以考得咁，局方咧就話好欣賞，係好即係覺得呢個建議係好好嘅，即係有一個比較科學嘅標準，但係佢就冇承諾過會成立一個咁樣嘅委員會啊！呢個第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是、但係咧佢就話咧會密切同考評局同埋同衛生署去聯繫，即係睇下到底係幾時係到底係如期考試咧，定還是係延期考試？咁但係咧。就唔即一般嚟講都唔願意接受係取消 DSE 嘅，因為呢個影響實在太大。 係因為好多人等住睇住個成績上大學或者升讀其他地方大學噶嘛，即如果你冇咗嘅話就好大影響。 一年係一年噶啦嘛。 依家仲一個仲一樣嘢咧，就話就算 touch wood 咁，未必有資格入到大學嗰啲同學仔啦。嗰張 shirt 對於佢嚟講揾工咧， 當然 其實都係好重要噶嘛。所以咧就即係唔敢輕易講話取消 DSE， 希望能夠趕及咩咧？即係就算係要延期考都好啦，都盡量趕及7月嗰個放榜時間不變。 你哋建議嘅呢個延考不延放榜咧？ 其实实际上可唔可以做到呢？因为其实你迟咗考试，改卷都有排。 而家主要考试系嘅三月底啦，就开始有比较多嘅主要科目。 我哋唔系建议延考不延放榜，延考即系不延放榜，呢个系局方讲嘅。 局方嘅讲法， 我哋要提嘅标准咧，就话你必须有一个比较科学嘅，即係安全嘅標準，以師生嘅安全為大家考慮，到底係如期進行定還是延期？延期要延幾耐？你要一個科學嘅標準，就唔係話靠人去拍個腦袋咁去決定噶嘛。 我記得2003年都係照考噶嘛。 2003年係照考，但係2003年嘅情況同而家好明顯唔同啦。嗰、那個時候就即係關口唔需要封啦。嗰陣時嘅話咧就 相對早去發生成件事係咪啊？零三嘅時候， 遲啲啊！咁但係你見到，譬如而家照考嘅話，譬如話啲考生分開不同嘅班房坐開啲，都應該安排到嘅係嘛？ 我唔係太樂觀，因為一般而家個做法嘅話咧，就大部分情況之下都係租，即係問學校係借禮堂幾百人喺考嘅。有啲科目會分開課室考，但係嘅話咧，其實主流都係喺禮堂考嘅。分開課室咧係個別科目嘅啫，都唔係全部科係咁考。咁同埋咧口語考試咧，即係比如你拖到五月嘅英文口語考試咧，咁佢哋點都要分開係課室考噶啦嗰啲。咁即係你無論課室又好定還是禮堂係最主要嘅考試嘅方式。咁呢個都幾得人驚嘅，你幾百人喺埋裏邊，咁仲有一批嘅加碼老師咁。咁你即係咪確保有足夠嘅口罩咧？係咪有足夠嘅消毒水供應咧？如果萬一有個同學仔佢入嚟應考嘅時候，哎呀，唔好意思，我冇戴口罩喎，咁點搞咧？俾唔俾佢考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而家係咪講緊即都好可能口語嘅考試中英文啊，都應該會取消咧？ 但英文我諗取消就冇人同講嘅，因為佢最遲啊嘛，佢都褪到五月噶啦嘛。中文取消嘅機會咧就可能會係高啲啦。 因為都近啲啦， 月頭啊嘛， 係啊，近啲啊。 點解考慮取消而唔係延期咧？呢、這個又？ 延期嘅话可能都未必做得到啦、 嗯 啊。因为延期嘅话口语考试需要嘅人力同埋需要嘅课室呢係多好多嘅。 又怕唔怕俾人话歧视中文啊？ 呢、這个唔顾到㗎啦，肯定係安全健康第一类嘅。因为你考试呢、口语考试係好独特嘅。 是 分组讨论，嗰几个人喺买戏嘅时候咧，你戴口罩定唔戴口罩？戴口罩会影响表现，唔戴口罩你敢唔敢考咧？就是、一个唔客观嘅情况存在。 喂，唔系啊，邓飞啊，我可以话俾你听，依家我同阿欧嘉伦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噶，冇乜影响表现，放心。 咁你五个人小组讨论嘅时候戴住口罩，哎呀，我听唔到佢讲咩喎咁。但唔戴呀，唔戴点得呀，咪点敢唔戴呀， 係戴口罩係讲到嘢㗎，我哋都戴緊口罩㗎，虽然係有啲古怪咁。嗱，邓飞又想问啦，咁而家中小学呢，嗱，成个学期而家都即係都唔知点算好啦，咁学校可以有啲咩应对方法呢？ 即係我哋嘅意见呢，就话你复课嘅标准呢，其实应该同DSE 考试嘅标准一样嘅，即係你冇可能话可以考 DSE， 但係不能复课，或者反之，咁即係呢个好无厘头嘅。咁要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話，即係其實而家網上學習咧就都比較成熟嘅，喺香港係推緊。咁就其實我所了解，好多中小學咧都係做緊。不過咧就中間可能有一個麻煩嘅地方，那個麻煩嘅地方咧就有一批嘅跨境生 係 喺內地嘅時候咧、你香港嗰啲咩教育城啊、ACT 啲嘢咧，佢喺內地佢未必 access 到噶，佢未必可以係打得開呢個平台。呢度咧就會有啲麻煩啊！ 係啊，因為呢個就係2003年冇噶啦嘛，即係嗰陣時係冇咁多內地學生、中學生。 唔止2003年邊有咁多網上學習啊？ 係 冇錯。 咁但係點算咧？咁即係話有好多個內地生，佢哋翻嚟香港又可能要隔離啊，即係都幾複雜 噶。我哋所了解到局方，我所理解咧，局方嘅立場咧就話，既然而家喺香港係未知復課幾時啦，即係話就話褪到三月啦，但係都有機會再向後褪啦，就不建議跨境嘅同學咧，就而家走翻嚟香港，就倒不如咧幫助家中，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防疫措施。咁呢個咧，即係我所聽到嘅局方嘅回應係咁啦。咁至於網上學習嗰度咧，冇辦法噶啦，即係學校盡量睇下可唔可以用一啲內地可以打得開嘅平台去支援佢哋嘅學習咯。 依家你哋有冇去同一啲即係網上學習嘅平台去溝通，睇下佢哋有冇一啲特別嘅安排喺嚟緊？其實都有就成個月啦，講緊即係初步估計嘅3月2號復課。咁其實班細路仔喺屋企都好慘嘅喎，其實。 都可以咁講。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網上學習，你有兩種嘅，一種話咧就現成有啲平台，即係教育城啊等等，同埋有啲嘅商業嘅出版社，佢都會搞嘅。咁 有冇特別嘅安排呢個階段？ 有，呢個校本嘅，我所了解，包括我自己服務嘅學校咧，都係有好充足嘅安排。咁另外咧，仲有一個係免費嘅 Google Class， 咁呢個亦都有好多學校用。咁呢個咧就即係其實。問題唔係太大嘅，啊，對於學校，你就算冇呢個疫情都好啦，啊，平時都係用開呢啲咁樣嘅平台工具，呢，這個反而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嗯啊，但係你講到即係教育城，我都唔知道原來教育城呢個網站喺內地都唔能夠即係去到 嘅， 係啊，係，嗯，啊。 咁點樣照顧佢哋咧？即係喺內地， 仲有一個辦法係咩咧？大部分中小學同埋包括香港特區教育局嘅網頁咧，喺內地都可以打開嘅。咁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接駁上去自己學校網頁囉，呢個第一個辦法。第二個解決嘅辦法呢，就用內地嘅微信平台嚟去進行囉。咁，即係呢個都可以解決到嘅。 佢呢個就又返返去呢，即係講緊好幾年之前呢，由教育局推出嘅第四個資訊科技現代化呢，講緊我哋點樣優化在校嘅一個資訊科技嘅支援啦。咁當時曾經有講過呢，就係話如果我哋每個同學都有個電子身份證，我哋可以有 single log on 登入每一個即係學習平台，確保同學好簡單就可以去連結得到每一個學習平台呢。咁可能如果依家做咗嘅內地嗰班同學，或者甚至我哋依家香港有啲同學呢，都一樣可以受惠嘅，哦。 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因為過往我所了解就其實係到學校推廣，至少對中學推廣咧，唔係話太多嘅啫。咁，再加上即係中學始終有個即係文憑試，有個公開考試嘅卡住喺度啊嘛。咁即係講得好坦白，一切不能服務於呢個公開考試嘅嗰啲嘅教具咧，就往往唔會太受重視。咁但我唔肯定小學會唔會相對推得好啲，但我都唔係太過樂觀，我都唔係太過樂觀， 明白， 其實係需要政府做起嘅， 係冇錯冇錯。 好，唔該曬你，鄧飛， 好， 唔該曬 ，OK。 鄧飛係教聯會嘅政策發言人啦。我哋剛才由中學講到小學，其實幼稚園都有問題喎。 幼稚園嘅問題係好大嘅，即係我哋睇到報道就講咧，一班幼稚園嘅經營者好頭痛，因為啲家長因為幼稚園嘅學費咧就個個月俾噶嘛，並且都係天價嚟噶嘛，其實有啲學費係。咁既然我仔都冇得翻學啦，咁我咪唔交學費咯，甚至乎係索性退學咯，因為可能係喺佢個整個學習生命歷程裏邊咧，幼稚園嘅時候遲少少，或者可能因為今年嘅疫情，佢遲一年先至再讀翻，家長都唔覺得一個問題啊嘛。咁對於個經營者嚟講，就一個大嘅問題啦。突然之間，一啲家長係個退學潮同埋拒交學費潮出現咗，咁教育局又有啲乜嘢去幫到呢一班經營者咧？ 哦，而家嗱，教育局都未有得閒，似乎去構思呢個問題。不過佢哋應該咧。在呢個禮拜咧，就話有一啲嘅不同嘅措施，應該會大概有個方向俾大家知道嘅。 係教聯會咧就話係希望咧當局咧會發放一啲緊急津貼俾學校渡過呢個難關啦。咁但係其實係可以俾到幾多咧？係即係個即係即管睇下今個禮拜之內教局有啲咩講法啦。 我諗如果係即係每一個即係不同嘅部門又好，社會上每一個不同的組織都好，都會在今次的整個疫情之中一定是有受到損失的， 即 沒什麼人可以真的幸免於難的。 我反而是緊張啲細路仔喺即係在家學習嗰度如何去可以好好安排佢哋每一天嗰個時間學習又好，玩樂又好，又或者趁住呢個時間享受家庭樂都好。其實可能我哋要有多啲人俾多啲意見，家長應該可以點做？ 係啊，因為而家聽到即係好多家庭咧，啲細路仔喺屋企嗱，又唔可以隨便出街啦，咁喺屋企有咩做啫？咁咪煲劇咯，上網咯。 系啊， 跟住呢两三个月嘅学习咧，就真系唔知道可唔可以喺个网上去学习到任何嘢啦。 系，希望我哋有更多教育专家可以俾到多啲意见我哋。 系啦，咁而另外就大学啦，大学又系另一个问题，有更多嘅内地学生啦，点样去安置佢哋啦？因为翻到嚟嘅时候，有好多都系嚟自而家疫情都几严重嘅省份，咁所以有不同嘅大学咧，都揾紧一啲。即係酒店啊，或者係校內一啲隔絕啲嘅宿舍咧，去等佢哋可以去隔離14日嘅。咁呢個又複雜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網上嘅教學咧，有陣時又唔係咁成熟嘅。你話要網上教學就唔係咁容易嘅。好啦，千頭萬緒啦。今日唔該曬你，伍婉婷，拜拜。